对，然后背是这个章节。sorry， 应该是27页。那你主要背是这个章节。那他们主要背书，就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其实它主要讲就是一个回头背书跟之后背书这两大部分。那这个也是考试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处理点哦。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回头背书这个内容。那回头背书，你直接先去看它的意义哦。它是指说以票据债务人呢，像是发票的存根背书等为被背书人之背书哦。所以其实回头背书，你只要掌握一个概念，就是说票据权利呢，它再度回到票据债务人的身上，这个叫做回头背书。那这个法条呢，票据法也有规范哦，在34条，请同学翻一下票据法34条。在4条第一项，汇票得让与发票人、承兑付款人或其他票据债务人，有没有把其他那个票据债务人的那五个字把它划分起来？也就是说，回头背书最主要就是它主体面的不同，它是把票据权利呢再次呢由这个票据债务人而取得。那你再仔细看一下34条第一项啊，第一项上面有列一些票据债务人嘛，像是发票人、承兑人哦这些。但你们观察出来，其实有一个对象他并不是一个票据债务人，可是他也列在34条第一项，就是付款人，对。其实呢，如果你票据呢再度让给付款人的话呢，在学说它叫做准回头背书，它叫做准回头背书。那它这个地方它没有太大的特殊性哦，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回头背书是针对狭义的，是让票据权利再度让票据债务人取得的这种回头背书才算。那这种准回头背书的话，你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它不太考，这样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回头背书这个适用上哦。那另外一个再看一下34条第二项，像是34条第二项，他说前项受让人的在汇票到期日前呢的再为转让哦。那34条第二项其实它有一些要件的规范，也就是你想啊，如果呢票据权利呢再度是由这个票据债务人取得的话，那在民法上其实会有一种权利跟债务同归于人的这个原则，就是混同原则的适用哦。那其实你再去看34条第二项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呢，它的立法意思其实已经排除了民法上的混同原则，因为34条第二项是说前项受让人呢在汇票到期日前的再为转让，那你可以再为转让的话，前提必须说权利有存在嘛，你有存在，权利仍然存在，你才可以再为转让。所以这个部分，你把34条第二项的到期日前呢，也把它划线起来。它开个明就是告诉你说呢，在到期日前的话呢，它是可以代为转让的，也就是在到期日前呢，它票据法呢是特别规定排除民法上的混同原则的适用。所以就在34条第二项的那个到期日前呢，旁边注解说它其实就是在排除呢民法上混同原则的适用。所以在讲到混同背书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要考虑到是有没有混同原则的适用。那34条第二项呢其实已经有规范了，就是立法者的意志哦，在到期日前呢是排除混同背书的效力哦，排除混同原则的适用啊，混同原则的适用。那它的效力的部分呢，我们直接看到讲义上哦，讲义27页，27页第一点。它原则上呢，与一般转让背书相同哦，也就是说回头背书还是一般的背书哦，它能具有背书的等三种效力，就是还有权利移转效力、权利担保、权利证明的效力哦。只是它在这个主体上，它是由债务人再度取得哦。所以呢，法条上也规定哦，如欲再为背书转让的人，仅得于到期日前为之哦。所以就它那个转让时间，它是有受限制的哦。然后你再看第一点，他说且没有民法上混同理论的适用呢，以发挥票据之效能。这个没有民法上混同理论的适用的话，你要标注它只有在到期日前，它只有在到期日前才没有这个混同原则的效用。所以假设，如果一张票据呢，它是由汇票到期日之后再度由票据债务人取得的话，那原则上呢，就恢复民法上那种混同原则适用的概念哦。权利跟债务同归于人的话呢，这个权利就会因混同原则而消灭，所以它排除的时间就只有在到期日前。那同样的， 如果呢，这个汇票的债务人他是在到期日前取的汇票，可是他就一直摆在身边，然后到期日过后之后呢，他忘了把这个票据呢转让出去，这个时候仍然也有混同原则的适用。就到期日届制呢，如果有混同原则的适用呢，票据权利跟债务呢这个部分呢就会因为这样子而消灭哦。然后我们再看例外第二点的部分，也就是它跟一般缴纳倍数呢差一点哦。第一个的部分讲到转让时间的限制，也是因为三十七条第二项在到期日前才可以再为转让，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再来是第二个呢，追索权行使的限制，这个是相当的重要。我们在写法条的时候，你要把三十七条加九十九条是一组的法条，把它写下来。那九十九条呢，它最重要的立法目的呢，我们在二十七页班写到，它是在避免循环追索，以免法律关系的复杂化。那怎么说呢？其实它是指这样，假设一开始甲呢发票给乙，乙呢再背书给丙，丙现在呢可能再背书给甲。那我们知道嘛，九十九条呢，其实它立法意旨，它讲一下，它是说避免循环追索嘛。那这个时候呢？甲发票给乙呢，乙在背书转给丙，丙在背书给甲的时候呢，甲就是个本票的发票人。那本票发票是本票据债务人嘛，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呢票据法三十四条所规范的回头背书。那回头背书的话，我们刚才讲过了，它有转让期间的限制嘛。假在到期日前，说它可以再为转让。那到期日有限制之后呢，因为权利跟债务归同一个人所有，就归甲所有，会因为混同原则而消灭。那它还有个行使项追索权的限制，是也是一个很特殊点哦。那行使追索权的限制呢，最主要它避免循环追索。那你就去想啊，如果呢他对任何的前手都有追索权的话，是不是不管他追索到谁，他最后都会追索到自己，对不对？所以就是会有循环追索的现象。所以九十九条呢，第一项呢，他就规定说，如果执票人为发票人的时候，也就是执票人为发票人的时候呢，他对于任何的前手呢都无追索权，有没有？所以现在就可以看到法条九十九条第一项。九十九条第一项，执票人发票时呢，对其前手无追索权嘛。那最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循环追索。然后第二项呢，他讲的呢是指执票人为背书人的时候，假设题目改一下，这个例子之后呢，丙呢在背书转让的是给乙，这个背书人。九十九条第二项就规范这种状况哦。那他同样立法目的也是为了呢避免循环追索，那这个时候他只有追索到哪个部分才会产生循环追索现象？只有追索到丙，然后才会往前到乙，才会有循环追索现象嘛。那如果是乙对于甲的话呢，直接去行使，不会造成循环追索的现象。所以呢，九十九条的第二项呢，他就直接规定说呢，当执票人为背书人的时候呢，他对于该背书之后手无追索权。然后道理在这个部分哦，所以九十九条第二项是对于该背书之后手呢无追索权。好，了解基本的含义之后，我们看看讲义二十七页哦。你看 A 的部分呢，还有说执票为发票时呢对其前手无追索权，那这个大家都了解嘛，刚才介绍过九十九条第一项的概念哦。那假设呢，如果呢今天呢这个图里面呢，丙背书给甲，结果这个它不是一个本票。它是一个汇票，然后有一个 A 承兑人的时候，这个就要做个例外解释哦。甲对于 A 有没有追索权？虽然九十九条第一项是讲说他对于前手无追索权，可是这个地方呢，这个承兑人呢，在汇票法律关系里面呢，九条第一项要记录一个例外解释，因为承兑人称是一个主债务，他是个最后要负责之人哦。所以就算甲你对于 A 这个承兑人为追索权的话，也不会造成循环追索的现象，所以九十九条第一项也没有限制这种状况哦。所以你在旁边就可以复记一下，如果甲对于承兑人啊，发票对于承兑人之追索权是不会受到九十九条第一项的限制哦。然后再来是 B 部分，它是执票为背书人时，对该背书之后手无追索权，九十九条二项哦。然后再来是 C， 执票为承兑人时，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追索权。 假设呢，丙呢这时候再把这张票据呢背书给 A 的话 ，A 对任何都没有遵守权，那理由为什么？应该可以想到吧？因为 A 他是一个承兑人，他是一个主债务人，他负一个绝对且最后的给付职责嘛，所以他对任何人当然都没有这个遵守权的行使哦。所以在这个部分，虽然法条没有明文规定，可是就是法理上解释当然之理。然后在例 B 的部分，他说执票为保证人或是参加承兑人时，对被保证人或被参加承兑人之后手无追索权，这个是票据法上也没有规范。然后这句话呢是梁宇轩老师书上所整理的。那其实他简单来讲，他看说你有没有追索权，其实掌握一个观念，就是说看你是为谁保证，看你是为谁参加承兑。那老师假意上这边写到 B 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以说这时候保证人和参加承兑人，他都是为了背书人，他都是为了背书人，所以他的地位就跟背书人地位一样。背书人在执票人为背书人的时候，他对于该背书之后手无追索权。所以现在如果呢，这个保证人是为这个背书人为保证，或是说这个参加承兑人是为背书人为参加承兑的时候，那当他们再度取得权利变成是个执票人的时候呢，他就跟背书人一样，按照99条第二项，所以他也是这种对被保证人或被参加承兑是后手没有追索权。好，他是做这样做解释。然后再来是 F 的部分哦，执票为付款人或担当付款或是预备付款人时哦，就是我刚才提到他是一个准回头背书嘛，因为像是付款人、担当付款、预备付款，他都不是票据债务人，他就只是一个票据关系人而已。所以权利由他们这几个人取得的话，他只是一个准回头背书。既然是准回头背书的话，其实他也不会有基本上我们讲的一个循环追索的现象。所以在 F 这个部分呢，因为他都不是一个票据债务人哦，所以这些人都为支票人的时候，也不会被追索，也不会被有这个循环追索这种现象发生。所以他对于任何背书人，他都可以行使追索权。好，所以其实99条，你只要去想他的立场目的是在循环追索这个避免的情况之下呢，任何的提醒，你就要去想说，哎，这个会不会造成循环追索？如果不会的话，他就不在限制之余，你就是可以对他去行使追索权。好，这是讲义的这个部分哦。现在这个回头背书的话，你要记住这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转让主体哦，就是票据债务人取得，然后再就是有没有民法上回头原则的适用。那这个地方票据法现在4条第二项，它到期日前是排除的，可是一旦到期日届至的话，回头原则就恢复了适用哦。那这个票据权利债务会因为同归人一人的从这样子就消灭了。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追索权行使的限制，这个是考试上很容易考的，就是99条的部分。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讲义27页的期刊补充这个问题。那这个期刊补充的问题其实也成为了国家的考试题目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先请你看一下讲义28页好了。先看讲义28页这个77年第七次决议，因为这个期刊内容是从这个77年第七次决议去改编的。那国家考试也是从77年第七次决议的提案内容去做改编，所以我们直接看这个提案内容啊，跟同学解说一些概念。那也是请同学先看一下题目，写一下板书。然后李清泉老师的题目其实跟这个人很像，就是这个77年第七次决议的提案内容，应该就是说讲啊，先翻译吴敬明的票据。然后写受款乙哦，经过乙呢空白背书之后呢，甲被交付给丙哦，是这样子一个情形。那李建强老师这个题目里面呢，只是说把它改成它是一个吴敬明的支票，然后有一个付款人 A 哦，这样子的状况。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讲义27页那个期刊补充的这个题目好了，先看一遍好了。他说甲呢先发一纸以 A 银行为付款的吴敬明支票，你看吴敬明的时候，你就要警觉性，要把这几个字圈起来哦。然后再经过乙呢空白背书后交付给甲，甲在干纸支票呢就交付给 B， 交付给丙，所以你把那个空白背书，乙的空白背书也把它划线起来，因为你看它是空白背书，所以下一个转让方式呢，通常就是用交付的转让方式哦。所以甲也可以将这个支票呢交付给丙， 然后上丙呢，借得于相当于支票上记载支票据金额新台币50万元哦。丙呢，在法定期限期间内呢，向 A 银行提示不获付款。试问说，丙对于乙呢，可否行使追索权哦？那这个题目画出来之后，你就可以观察到第一个重点在于说，其实这个票据权利呢，其实是再度呢由这个发票人甲而取得嘛。所以这种这一块呢，虽然它是一个空白的这个形式哦，可是呢，我们应该要认为呢，它是一个属于一种回头背书的概念。学者抛说一直强调回头背书的一个最主要的基本概念，就是票据权利再度由票据债务取得。所以在学说的立场上，他就认为这一段呢就是回头背书，这一段就是回头背书。那这个地方呢，如果这一段是属于回头背书的话呢，你接着去想，回头背书除了有法条34条的适用之外，它还有一个99条的适用，也就是追索权行使的限制嘛。那假设如果今天走到这一段好了，这一段的话，因为持票人他是一个发票人的状况，这99条第一项适用。持票人为发票人的时候，他对于前手是没有追索权的，对不对？他对前手没有追索权。那如果甲对于前手没有追索权的话，那他偷步交付行为可以让丙取得对前手的追索权吗？没有办法，因为甲对于前手就没有追索权，所以丙对于前手就没有追索权，而导致就是丙对乙呢就没有办法行使追索权了。那这种解释结果呢，实会认为说，哎，这样好像不太对，怎么可以把这段写成回头背书？那这样适用99条第一项的结果，就会使得支票人丙对任何的前手，就是对于这个乙或甲都没有办法行使。而且这一段如果甲是通过交付行为的话，甲要负被诉人责任吗？也不用啊，那你不觉得这个支票人丙就什么权利都没有吗？所以呢，实务呢他就拐个弯，他就把他解释说，其实这一段不是回头背书，他就拐个弯，他就跟这个学者的解释方式不一样，他就认为说呢，票据呢是文义证据，如果你要说它是个回头背书的话，票据债务人再度取得票据权利，至少你要从票据的票面上的记载轨迹发现得到嘛。可是空白背书上面你知道是什么？就只有你签名而已，只有背书人签名嘛，背书人没有记载被背书人的名义啊，所以这时候你看不出来这个时候这个票据呢是再度由票据债务人取得啊，而且后来直接甲又交付给丙，所以从整个票面轨迹里面你看不出来权利的移转有让票据债务人再度取得。所以呢，77年第7次决议呢非常的重要，他认为呢，回头背书呢，仅限于进行背书。他就下了一个限制，基于票据证券唯一性的概念，他认为回头背书就只限于进行背书，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从票据的轨迹上或它的票载上，你可以看得出来票据债务人再度取得票据权利，他就让你把它限制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讲义28页的第一点，括号二增点二这个部分哦，空白背书是否构成回头背书？我们看到最高法院77年第7次决议哦。直接看决议内容就可以了。他说票据呢为文义证券哦，你把文义证券圈起来，其实它就是基于票据是个文义证券的概念哦。它不允许呢债务人以其他立证方法变更或补充其文义嘛。票据的这个外观解释原则哦，不管这个他心中的想法，一切以外观的记载为准。他说乙呢，仅在支票上为空白背书，既未记载发票人甲为被背书人。既难为是回头背书哦，所以支票丙呢对背书乙自得行使追索权，所以他只要这样做解释之后呢，这一段就不会是回头背书了。既然他不是回头背书的话呢，支票人虽然是为发票人，可他对前手仍然就有追索权，所以他这个地方他透过交付行为让丙的乙可以让他取得呢甲对于前手的追索权，他透过这样做解释哦。可是学说呢，其实他非常排斥这样实务的讲法啊，因为学说一向认为回头背书最主要的概念是票据权利再度由票据债务人取得，不管这个票据债务人取得的方式 是空白背书还是记名背书，甚至用交付也无妨啊。你只要是权利呢再度与债务人取得的话，你就会面临到债务人跟权利人是同属一人，然后就会有民法上混同原则的问题。可是为了避免我们民法上混同原则问题，所以票据法自然是条第二项才规定说到期日前去排除民法混同原则的适用嘛。所以只要是权利跟债务人同归一人，它就会有民法上是不是要适用混同原则的问题，那这就是一种回头背书的状态啊。所以现在实务跟实务学跟学者想法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你可以看讲义28页第二点哦。第二点呢是其实像是李天贤老师跟梁以贤老师呢目前都是做这样子的解释哦。所以我们直接看讲义的内容，直接看划线的部分哦。他说其核心的概念，就讲回头背书核心概念，就是票据上的权利由票据债务人所取得，至于取得方法是用背书或是交付。如果一背书的话，也不问说是记名或是空白背书，因为不管呢背书有没有记载被背书的记名呢，都不会影响到债权债务同归一人的事实。只要债权债务同归一人的事实的话，我们就要去考虑有没有民法上混同原则的适用，票据法就需要做特殊的规范，到底在这个部分哦。那好吧，如果呢我们按照学者的解释，这个是实务嘛，这个是学者的解释的话，他认为空背的这一段是构成回头背书嘛，对不对？这一段就是回头背书。那刚才说过啊，如果是回头背书的话呢，除了有34条的适用之外，还有99条的适用。那本题呢，讲呢，它就是支票人就是发票人，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按照99条的第一项解释是说，我这里前手就没有这里所权了。那学说说，其实这样子这个解释其实也不好。因为99条第一项呢，我们在讲它立法目的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呢，它要避免循环追索嘛。可是避免循环追索的方式，只能解释说他无追索权吗？他其实有另外一种解释方式，就是限制他行使追索权嘛。无追索权跟限制他行使追索权是不一样的概念嘛。所以其实像学说呢，就认为说，其实99条呢第一项的解释啊，我们应该把它解释成为呢，它只是限制行使追索权。只是限制他行使追索权而已，也就是说不是假他真正没有任何追索权，只是假其实他对于前手还是有追索权的，毕竟乙他还是我的空白背书嘛，只是说由甲下来的行使不合宜，因为甲一旦去行使的话你会造成循环追索的现象，那我们就让甲不能行使就好啦。可是一旦票据呢给第三人丙取得的时候，丙去行使也不会造成循环追索啊，那为什么不能让丙来行使？所以其实99条，如果你要符合它的立法的解释目的的范围的话，我们应该认为说它只是限制甲的追索权。当追索权在甲的手中的时候呢，它好像隐形一样，不是潜在一样。可是，一旦这个票据呢转让让第三人丙取的时候呢，票据权利就整个浮现出来，就可以让丙呢去行使的。这是目前呢学者的这个解释方法，目前学者解释方法。可是实务呢，实务上呢他还是很严守99条第一项的解释啊，他会认为说甲对于前手呢无追索权，那甲的后手对于前手当然也无追索权，这是实务下来的那种比较严守票据的文艺解释的方法。可是其实你要应该看他的立法目的哦去做解释。所以你可以看到讲义28页第三个争点，第三个争点的部分哦是很重要的考点。他说票据法第99条没有追索权应如何解释，讲义29页，最高法院18年上至第287号判例，他就是比较严守99条第一项文义。他认为呢，发票人对前手无追索权，那在发票人之后手，他对前手也当然没有追索权，他是同样这样的解释哦。所以我们看一下最高法院18年上至287号这个判例哦，他也成为考，他曾经也成为考题哦。他说发票人为被背书人时，对于语法呢，对其前手即无追索权哦，所以发票为被背书人时，这句话其实就告诉你说，它就是一个回头背书的概念嘛，因为它怎么会变成被背书人？所以就是发票为被背书人时，语法对于前手即无追索权，也就是适用99条第一项的结果。当支票人为发票人时，他对前手无追索权。 不发票人如以此在此项票据呢再转让给他人，除该发票人无可免责之外，至于其以前各被书人，自更无落何责任之可言。好，除了说这个发票可能自己透过用背书的方式交付给你之外，这个发票可能自己要负责，可是这个执票人丙呢对前手乙呢他是没有办法呢行使追究权，然后主张要负票据责任。这是实务下来的解释。当时的李庆贤老师呢以及梁永贤老师其实都反对上述的见解哦。你可以看一下，他说呢，本条规定呢，只适用发票或被说以执票之地位行使追索权才有适用嘛。所以如果像这个发票人或是被书人把票据权利呢移转给其他第三人，像是黑板上面丙的时候呢，就不是99条适用的对象嘛。他讲第一点。然后再来第二点呢，其实99条第一项所谓无追索权的解释方法，也是只是指说他实质上不得行使而已，限制他去行使追索权而已，并不是说他真正的没有追索权哦。所以呢，在发票人的手中或是在被书人手中，他没有办法行使追索权，可是一旦转让给第三人呢，他就能行使哦。那这个也是向来现在的学说的这样子解释。那这个部分呢，就先请同学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等一下来做题目。接下来先看一下讲义29页好了。另外一个期刊补充，那另外一个期刊补充也是梁永贤老师的文章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他讲的比较简单。我另外要稍微跟同学提醒的呢，是在讲义30页的部分。先看29页好了。29页括号2，效力第一点，时间上的限制哦。假设呢，今天出的是一张支票好了。如果是一张支票的话，这是用回头背书里面会有个问题，就是34条第二项怎么做解释？因为我们说回头背书它有个转让期间限制嘛，必须在到期日前为止，你才可以代为转让，然后才有排除回头原则的适用。可是支票它并没有到期日，那支票上你要怎么去做解释？那就是这个就是梁永贤老师提出的文章的内容哦，比较重要的这个部分。那你可以看在29页第一点时间限制这个部分啊，它讲是票据法第34条第二项，到期日前的代为转让啊，它所谓的到期日前呢，在支票上应该解释为是法定付款提示期间之末日前。好吧，提示成为就是法定付款提示期间之末日前，你在这个末日前呢，你是可以代为转让的，你有排除混同原则的适用。可是如果这个末日期间经过之后呢，混同原则呢就再度复活，就要必须按照民法上的混同原则344条的规定呢，就说是一起适用。好，那另外讲义30页呢，它也是在你可以看有一个问题。他说发票人在回头背书之过程中持有该票据，在到期日前呢付以背书转让时，受让人之追索权是否应受限制？那这个看法也是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他也跟李庆贤老师一样认为呢是不受限制的哦。那不受限制也是一样，他认为说执票人这时候已经是一个第三人了嘛，他不是一个背书也不是发票人，459条的适用。那既然是个第三人的话，你由他去行使追索权也不会造成循环追索的现象哦，所以也不会在99条受到限制哦。他针对这几点呢，也是采取跟李庆贤老师一样的看法，你稍微了解他的内容就可以了。好，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回头背书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其后背书。那其后背书，我们一直在讲其后嘛，我们之前就讲到说它是个流通期限经过后，那我们现在就要去真正去认定说，那其后它所指的意义为何？所以我们先来看讲义第一点，纸票载到期日之后的背书哦。那这个其后背书认定时点的其后呢，要怎么去认定？现在实务学说的想法不太一样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实务的看法，我们先来看实务的看法。实务呢，其实在汇票跟本票其实很明文的，就认为说他们都有到期日的制度设计，那就是在到期日之后背书呢，就会是一个其后背书。可是支票呢，它并没有这个到期日的设计嘛，所以在支票在实务上的认定期后，它就是以提示付款后或是提示付款期间经过后所谓的背书。就是如果你有提示的话，就在提示那一天之后的背书呢，就是变成是期后背书。而如果你都没有提示的话呢，就是法定付款提示期间经过后所谓的背书呢，就会是期后背书。好，理解吗？好，假设今天的发票就是 支票发票是十月一号好了。如果你在十月一号你当天就去做提示的话，那就是十月二号之后的倍数就是这个期后倍数。那假设你都没有做提示，然后你按照呢这个130条第一款。也就是法定期间呢，这个提示期间第一款，我们说发票日后七日嘛。所以如果你在十月八号之后的倍数的话，就变成是一个期后倍数。你这样就看你有没有做提示，有提示的话有提示日之后，如果没有提示的话，就是法定提示期间经过后。然后再来。那如果是学说的话呢，就分梁宇轩老师跟李庆先老师啊，就期后倍数认定也不一样。梁宇轩老师呢，他认为呢，不论是汇票还是本票还是支票，通通一致认为应该解释成是付款提示期间经过后。他没有去区分票据的种类，一律认为是付款提示期间经过后。那为什么呢？如果是支票，你在付款提示期间经过后，很好理解嘛，因为它有一个法定付款提示期间。那可是就汇票跟本票，为什么梁永杰老师认为是付款提示期间经过后？因为他认为说呢，到期就是说，支票人你什么时候可以去行使你的权利？除了到期日之外，按照票据169条，它规定是什么？3天，到期日或期后二日哦。所以呢，假设。十月一号今天是到期日，10月2号、10月3号，这两天这三天，支票人会不会行使他的权利？仍然可以啊，按照69条，他仍然可以去行使他的权利啊。那梁永杰老师就认为说，那为什么在这两天内，你所谓的倍数就要被判定为是期后倍数？如果是按照实物的解释的话，是不是10月2号跟10月3号这两天的期间就会变成是一个期后倍数？可是明明这时候支票逆行使权的状态跟10月1号都一样啊，那有什么理由？所以按照梁永杰老师的看法，就认为整个就是付款提示期间经过后，也就是10月3号之后10月4号才会认定它是一个期后倍数，就会有这两天呢微妙的差别哦，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另外的讲130页的李庆轩老师的看法哦，他也是区分汇票、本票跟支票啊，就汇票跟本票一样，跟同实物的见解哦。既然都有这个到期日的设计的话，就用到期之后所谓的倍数是一个期后倍数。那就在支票而言呢，李庆老师看法比较特殊，他认为是发票日后所谓的倍数。那李庆老师为什么认为是发票日后所谓的倍数呢？也不难理解哦。他是从这个支票人可以行使权利的那个时间去想嘛，在汇票跟本票行使权利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汇票跟本票，支票人可以行使权利的时间就是到期日啊。你到期日截止的时候，你支票就应该去为付款提示来了结呢债务人对你的债务嘛。那就支票而言。支票人行使权利的期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行使？就是发票日啊。在发票日截止的时候呢，你支票人你应该就要去行使你的付款请求权，来了结呢这个债务人呢对你的票据权利哦，或票据债务。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李庆轩老师他比较从实质面的观点。是讲说，他认为其实支票的发票日啊，他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就完全等同本票跟汇票的到期日制度设计是一样，他要让你这个支票去行使权利。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所以一旦支票的你上面的倍数呢是晚于发票日的话，就变成是一个期后倍数，只要变成是一个期后倍数，立法者呢其实就不再去给你过多的保护。所以以上就是期后认定的这个时点哦，要稍微留意。那目前呢，还是在考试上呢，如果是一个选择题的方式的话，建议还是要用这个实物的见解为准。那如果出了这个申论题的话，你们就要一个个去论述哦。接下来讲131页。别看到期后倍数效力的部分哦。 他说因为票据法是41条第一项已经有明白规定了，他说到期日后的备书仅有通常债权让与的效力哦，他只有通常债权让与的效力。那既然有通常债权让与的效力的话，先问一个权利移转了没有，其实有啊，因为它有让与的效力嘛，债权让与也是会发生权利移转的效力，所以它还是会发生权利移转的效力，还是会发生权利移转的效力。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异性呢，就在于说呢，它并没有切断人的抗辩。这跟一般转让背书的概念不一样。一般转让背书，如果你背书呢转让给他人的善意的第三人的时候呢，为了保护这个新加入的善意第三人，原来套据上套据权利所存有的抗辩事由会有13条本文的适用，然后就把它限制住，就把它切断嘛，就是一般的转让背书。可是现在如果是期后背书的话就没有了，例如说甲呢发票给乙，套据上的原因关系出现瑕疵哦，有个人的抗辩事由，如果乙呢他是期后背书给丙的时候，请问丙对于甲行使票据权利，甲可不可以用人的抗辩事由拒绝？就要看有没有13条本文的适用嘛。如果有13条本文的适用的话呢，那这个部分人的抗辩呢就会受到中断，就被切断嘛。那可是因为其后背书呢，它的效力只有通常债权让与的效力，所以这个部分呢，它有没有这个中断的这个效力呢，就回归民法上299条去认定嘛。那民法299条最大的原则就是后手要接受前手权利的瑕疵，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就没有13条本文的适用了，那13条本文的适用。那另外哦，我之前也讲过了，13条的本文呢，跟14条，它都是一个票据法上呢，为了助长票据的流通所做的特别规定的保护嘛，特别规定的保护。那种特别规定的保护作用呢，其实呢，它有一些要件的限制啊。那我之前这句话我已经讲过 N 遍了，我就是说，在13条的适用跟14条的适用，通常是指呢，持票人他按照票据法上转让的方式，然后在票据流通的期限内所取得的，他才有适用。所以13条跟14条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它适用的这个范围呢，通常就是持票人呢在票据流通期限内依照票据法的转让方式而取得，它才有保护它的必要。所以这样子它维护这个交易安全的这个必要性和需要性的存在。可是这还是一个期后了，期后的话，立法者其实他不会去在这个时间内，他还这个就是流通期间经过后，他是不会希望让票据继续流通的。他既然不会希望他继续流通的话呢，他就不会给他太多的立法上的好处，也就是不会给他这些特别规定的保护作用。所以其实呢，不用从41条呢，它所规定的只有通常债权让与的效力量去看，你自己去做分析，你应该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好，再来看讲131页第二个效力，叫做权利证明的效力。权利证明效力，它还是会有这个权利证明的效力。那它有权利证明的效力呢，只是说，它还是可以说，我背书我连续，我透过呢，票据法37条第一项，我可以证明我自己一个形式上票据权利人哦，去向这些发票人啊，这些前手呢，去行使这个追索权哦。这还是有权利证明的效力。那另外一个讲义第三点，权利担保的效力，这个第四那个是跑掉了，把它改一下第三点。第三点呢相当的重要哦，它没有权利担保的效力，它没有权利担保的效力哦。那为什么没有权利担保效力也是一样，他认为呢，期后背书是个票据流通期限后所为的背书，所以他不受这个票据法上促进票据流通特别规定的保护，所以这时候应该回到民法的原则。那民法原则的话，其实票据债权的这种让与人，票据权利这种让与人，其实他并没有一个担保责任的存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认为他没有负权利担保的效力哦。那72年台上是1/18这个判决哦，跟73年的决议呢，也同样认为，那时候既然不申通常背书的效力的话呢，他就没有权利担保的作用，他不用负背书人的责任。 所以假设呢，黑板上面的题目是这样子的话，丙可以向乙行使追究权嘛？要求丙能负39条，只能用29条的担保付款之责吗？这部分就不可以，丙对乙这个部分呢就没有办法去行使，所以这个效果呢很重要。那理由其实就是因为41条规定说它只有通常债权让利的效力，就通常债权让利效力。那不过它是只有仅其后这一段了，只有该其为其后背书的这个背书人，他不用负权利担保的责任。假设如果前面还有一段，甲兔也用背书的方式把甲万的这个发票这个票据呢转给乙的话呢，那乙虽然透过其后背书给丙，可是丙对于甲兔呢他还是可以主张权利担保的。这段还是可以，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没有权利担保的作用只有这个该其后背书的背书而已。好，再讲讲义31页这个期刊补充，也就是请同学先看一下期刊补充的文章，然后我写一下板书。来，我们来看题目。他说甲呢为支付买卖价金呢签发一纸到期这个91年10月21日的本票，那把本票圈起来哦，因为现在已经是各论的法条了，所以要124条做准用。然后与受款人乙呢，日后甲呢因乙未依约交付买卖标的物而向乙解除买卖契约，那他解除买卖契约就马上划线起来，就说这里有个人的抗辩事由产生哦。然后说假设乙背书转让给善意的丙，丙呢在91年10月22日背书让与给丁之后，所以他是91年10月22日让与嘛，所以他是什么给其后背书，因为本票的发票日是91年10月21日，所以把这个91年10月22日呢划线起来，他没写他这个其后背书。背书让与给丁之后，乙丙之间的原因关系又明于消灭时效，要把它划线起来，他又是另外一个人的抗辩事由。则当丁行使票据权利时，甲或乙或丙得否拒绝支付票款？好，这第一小题部分。我们现在看第一小题。当题目画出来之后，你就发现说呢，甲发票给乙，乙呢再背书给丙，乙再背书给丁，甲乙乙丙之间各有呢人的抗辩事由存在。那丙的这一段呢，它是一个其后背书哦。配据法41条的适用呢，仅限通常债权让与的效力。那41条这个部分呢，它背书让与的这个效力这个部分呢，它有权利移转的效力，有权利证明的效力，可是没有呢权利担保的效果。这个其实你在考题上的时候自己就画出来，让你这样子中题目的分析会比较快速。第一个呢，题目问到丁对于丙呢，可不可以行使权利，丙可不可以拒绝付款嘛？那这个还蛮简单的。丁对于丙可不可以行使权利，就是在问说丙要不要负背书人的担保责任嘛，对不对？你要不要负背书人担保责任？不用啊，因为这边已经打了个叉了，他不用负权利担保的责任了，因为他是只有其后背书，因为他是其后背书。41条规定呢是不用负权利担保的责任，他只有通常债权让与的效力。那民法上的债权让与人呢，他对于这个权利人他是没有要负这种担保付款的责任。再来呢，丁对于乙的话呢，可不可以请求支付票款？那你看这个题目就会知道背书行为没有问题嘛，乙的背书行为没有问题嘛，所以接下来问你说乙可不可以拒绝付款，乙可以拒绝付款的理由应该是只有自己乙丙之间这种时效抗辩事由才可以拿来提出嘛，他不可以拿别人的抗辩事由来提出啊。所以就乙来讲， 现在你可不可以呢，面对丁的请求，他用时效抗辩已经完成来拒绝付款，可不可以？这时候就看到说，这个抗辩事由会不会因为背书给第三人之后而遭受中断嘛？对不对？他有没有13条本文的适用吗？那本条本文的适用吗？没有啊，因为它是一个其后背书啊。其后背书呢，按照41条，它只有通常债权让的效力，所以它没有13条本文的适用，并没有。所以它的地位呢，就会跟前手一样哦，它就跟前手一样。所以这人的抗辩呢是不中断的，是要计受的，是要计受。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自己回去做笔记的时候，在这11条，我就问你说有没有权利移转、权利证明、权利担保嘛？那你在权利移转的时候，要提醒自己没有13条本文的适用。这种功课其实很重要，你回去的话呢，像是针对其后背书，你可以做这样子的图示。那针对在要针对说发票人竞背，或是背书人竞背，那最后所谓的背书效果如何，自己要回去也要做整理啊。如果是发票人竞背的话，这个背书是不生任何效力，这个三个效力都没有。可是如果是这个背书人竞背之后所谓的背书，是这三个效力都有，可是权利担保的效力是受到限制，对自己后手负责，对其他后手不负责任。这种东西的整理是你在考验自己的时候就要做一系列的整理，因为免得你自己上场的时候呢，背书这个效力太长乱，然后你自己就有所混淆，那这个都是要记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回家就是自己的功课。然后再来是丁对于甲，丁对于甲这个部分呢，甲如果要拒绝付款的话，他的抗辩事由也只有买卖契约遭解除这一点了的抗辩事由，因为关系有瑕疵来拒绝付款嘛。那我们刚才又听到了，其后背书呢，其实它是没有中断人的抗辩的限制嘛，所以是后手要计受的。所以假设甲如果可以对抗丙的话，是不是同样甲就可以对抗丙？因为这个这一段是人的抗辩事由是不中断的，它是要计受的啊。所以如果呢甲可以对抗丙的话，那甲就可以对抗丙了。所以其实你在人的抗辩事由如果是一个其后背书的时候，你就把丁的地位等同于丙的地位去做处理就好了。那现在是看本体甲可不可以对抗丙，可不可以？不可以吧，因为丙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啊。那中间又是一般的转让背书，又是一般的转让背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甲呢对于甲丙之间这个这一区呢，它就有13条的本文的适用，所以呢甲是不得对抗丙。然后我们丁呢又计受丙的地位，所以甲也一样不得对抗。那做计受地位，其实就人的抗辩事由来讲，他是要计受这个丙的地位哦。OK， 我们看第二题。32页部分。他说假设乙呢背书让予给善意的丙之后，丙又遗失该纸本票，那把那善意的丙呢，那善意啊把它圈起来哦。 然后丙吉师哦，就是交不交接所欠缺，然后丙又食得之后呢，就91年10月23日呢，未造丙的背书，当然给善意无过失之丁哦。这丁是否取得对丙对甲的票据权利？那它就是延续刚才的题目，然后另外出了第二个小题的假设，也是一样，甲发票给乙，然后乙背书给丙，然后丙呢遗失了，然后 B 呢他识得人呢，他未到丙的名义呢，然后再背书给丁哦，然后这一段呢也是属于一种其后背书的概念，因为它也是在流通期间经过后水背书，也算是其后背书。那现在题目就问你了，他说丁呢是否取得呢丙对甲的票据权利，对不对？其实他题目也暗示算是蛮那个意味很重，他直接问说丙对甲的票据权利丁有没有取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他是在暗示你说在有没有取得票据权利这一块呢，他就是在问你本题有没有符合14条第一项的善意取得的要件，有没有符合。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你有几个理由来看哦。以前还有肯定说跟否定说，可是目前呢，现在的实务的想法跟学者的想法呢，目前都是采取一个否定说的见解，但见解都一致，就是采取一个否定说的见解。那它的理由呢，可以从两点去分析。第一点呢，你可以从呢其后背书的效力去想，其后背书效力只有通常债权让与的效力。在通常债权让与效力这一块，有善意取得的适用吗？并没有。所以本题呢 ，B 呢虽然是个无处分权人，他呢擅自处分丙的权利，然后呢背书让与给丁，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其后背书的一个想法，他并没有呢明票据上的这个善意取得的适用，因为他是只有通常债权让与的效力而已哦。所以就把它当作是通常债权让与效力去做处理的话呢，所以它这个部分也不会有善意取得的适用。那另外一点呢，就可以从14条的立法目的去想。14条的立法目的呢，本来就是在促长这个票据的流通。可是它所谓的促长票据的流通呢，是指说票据呢，在它这个流通期限之内呢，它希望呢可以促长票据的流通。可是这个票据呢，已经是在期后了。所以它是在到期之后，既然是在到期之后的话，立法者会不希望呢它过度的去流通，然后导致法律关系的复杂化。他认为到期的届制，你应该就是行使你的权利。所以在14条的保护目的来讲呢，他也是认为我要保护的呢是持票人呢在票据流通期限内呢依照票据法的转让方式而取得的，他才有14条呢这个立法目的的适用。所以从14条这个立法目的呢，你也可以这样去想，本题也不会有善意取得的适用可能性。那甲乙32跟33页我有写肯定说跟否定说，那你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目前实务通说都是采取一个否定说的看法，现在请你考试上用否定说的看法做回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章经典试题哦，我们先看甲乙34页96年司法官这个题目。那也是先请你看一下，然后我写一下板书。来，我们看题目啊。他说甲呢，先放一纸无记名本票，把无记名本票圈起来，然后选一个准用法条124条。经过乙呢空白背书后交还给甲，乙呢空背圈起来。甲呢持该本票呢向丙借款。那持该本票向丙借款，等于说他把这个本票就交付给丙了。我从旁边写了个交付。然后丙呢在这个到期日呢向甲付款提示而遭拒绝，试问乙的空白背书是回头背书还是隐存保证背书？若为回头背书，则乙对丙而有无追索权哦。那把题目画出来之后呢，其实它第一个小题呢问的说，乙的空白背书这个部分呢，到底是属于回头背书呢，还是呢隐存保证背书？那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要写空背还是？你要把这空背解释成为它是回头背书还是隐存保证背书？ 一定把它写成是回头倍数嘛，要不然第二项题怎么写？对，其实这个自己在考题上，你自己就会猜一下。我要是我如果把它写成它是一个回头倍数的概念哦，那你看这题目，你就如果你有一个印象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在考什么。它应该是在考说空白倍数是不是可以构成回头倍数嘛？因为现在呢，票据呢虽然是用空白的方式，可是票据权利呢是由债务人，就是这个本票发票人所取得的。所以从这一段呢，其实就是第一题呢在考你，你的倍数在这个空白倍数里面算不算是一种回头倍数哦？那77年呢，第七次决议。77年第七次决议认为呢，回头倍数只限于进行倍数嘛，因为票据文艺证券的这个想法哦。那既然呢，你的空白倍数它并没有呢在票据上呢记载倍数人的发票人甲的这个姓名哦，你没办法判断出票据权利是由票据债务人再度取得哦。所以从77年第七次决议呢，就是认为说呢，它不是回头倍数哦，它只是一般的转让倍数。如果由这个学者通说的见解呢，他就认为说乙的空白倍数呢是属于一种回头倍数的状态，不论呢债务人呢讲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取得，只要票据权利再度由票据债务人取得的话呢，就是回头倍数，所以该当回头倍数这个要件。所以第二小题呢，他紧接着就问你，若为回头背书者，那乙对丙呢有没有被追索权之义务啊？那如果是回头背书的话，丙对乙呢有没有追索权义务，就涉及到就是九条第一项无追索权的解释嘛，对不对？就是九条第一项无追索权的解释的话，如果是按照实务的见解，实务的见解呢，他就会认为既然呢，甲对于前手无追索权，那甲的后手呢，对于他的前手当然也无追索权，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没有办法，不得行使追索权。那就是这个18年哦，34/218的这个判例哦。那如果是学说的见解的话，学说的通说，杨宇泉老师跟李清泉老师他们一致都认为，这个地方不是无追索权，只是限制甲行使追索权。那这时候呢，后手丙自得取得，对你的追索权。同学认为，就是整个定价直线是甲呢对于乙行使追索权哦，那甲还是拥有对乙的追索权，所以呢，丙呢是可取得对于甲对乙的追索权。其实啊，虽然是考题上是叫你用回头背书的方式去作答，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硬写成说它是一个隐存保证背书，其实也不会有错，因为其实实务上更多有可能是属于一种隐存保证背书的一个情况。那实务上它是怎样？通常就是呢，这个甲呢，还要去向乙借钱，乙呢有可能就是一个田庄。然后还是像甲呢，就像这个乙呢，就立下钱庄借钱。然后借钱之后呢，因为甲根本没有任何的资历嘛，所以钱庄就会怎么讲？他就说甲，你去找一个比你有信用、有资历的人，然后在上面呢，帮我们做保证好了。可是，一般人在做保证的时候，有可能呢，他不晓得要写作我保证人谁某某某， 他有可能直接就写自己签名了，所以他内心的意思有可能只是来增加这个票据债务的履行，提高他的信用而已。所以有时候可能呢，这个乙的这个地方的签名呢，有可能是这样。哎，没有，前章写错了，前章是丙啊，难怪你。从讲故事应该是这样，甲就是没有钱，他就向钱庄丙借钱。然后呢，钱庄丙呢，他认为说甲资历够，所以他就要找一个人去做一个签名哦，然后希望是那个人做保证。可是，一般人的话，他在做保证行为的时候，可能他就只是签上自己的姓名而已，所以外观上就跟空白背书是一样的。那这种空白背书一样之后呢，乙呢，这个好朋友，他只认识甲而已啊，所以他只会把票据再度交付给甲而已，对不对？他只会拿给甲而已。然后甲呢，就跟这个钱庄会认识啊，所以当然就是由甲呢把这张票据呢就交付给丙，通常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说他乙的这个空背，你要把它解释成为它是一个隐藏保证背书呢，也是有这个空间的存在。所以如果你考试上写它是隐藏保证背书，老师也不可以说你是错的，因为其实实务上很多状况例子显示出来会是这个样子。那尤其是因为它是一个钱庄嘛，那是钱庄的话呢，其他对岸这种票据都会是一种无记名票据啊。因为你要是个无记名票据的话呢，我的转让方式只可以用交付嘛，我不管不转让方式可以用交付。那钱庄在把这票据都卖给别人的时候，讨债公司之后，他可以直接用交付的方式，他要对讨债公司负这个被诉人责任嘛，也不用，所以他转让方式就会很简单，他可能用交付的方式就可以了。所以说是地下钱庄他们常爱收的票据可能就是一种无记名票据这种状况。所以这个部分呢，在考试下把它解析成它是一个隐藏保证背书呢也是可以的。好，另外呢，这个本章经典试题的93年律师呢，其实这个题目也是在讲这个回头背书的一个概念哦。那他也是在讲这个18年上至287号这个判例哦，认为这个判例是对的还是错的、哦。所以这个部分你回去参照前面的一些讲义内容呢，就可以解决哦。这个题目请同学自己练习。那另外我们直接看到讲义35页，我们讲到这个非转让背书哦。那非转让背书也就是说它不是在移转票据权利哦，它的所谓背书的话呢，有各自其他的目的。像第一个的话，它是基于委任取款的目的哦。那第二个呢，我们通常讲的是设置背书，它会成立一个设立就是权利职权的目的哦。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委任取款背书的这个意义哦。它是指呢，以委任取款背书为目的的授予被背书人以代理权的所为之背书，也就是委任被背书人代为领取票据金额所为的背书。所以这个也讲过很多次，委任取款背书就只是在授予被背书人的代理取款的一个权限而已，它内心并没有移转权利的意思哦。所以这种时候呢，它这样子授予一个代理权限，那你应该要在这种票据上面记载明什么？有某某人脱售，所以你一定会在票据上载明那个委任取款的地址哦。那你载明的委任取款意址呢，就是要符合票据法40条的第一项哦。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委任取款背书。但是如果你没有去载明委任取款的意址，那你只是内心的想要委任取款而已的话，这个叫做隐藏委任取款背书。那这个部分我们之前也都讲过了、哦，所以在括号二种类的部分我们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直接看一下委任取款背书的这个效力的部分哦。那第一个你就会想到说，我们这边就写权利移转的效力，它会有权利移转的效力吗？不会，就它没有移转权利的意思哦，它只有呢委任取款的权限做一个移转而已，所以这部分它不会发生呢权利移转的效果，所以讲义上面就会打一个叉而已哦。所以它只有生这个代理权授予的效力，这个要把它划线起来，它只有生代理权授予的效力哦，由这个被背书人呢可以为这个取款的权限而已。那既然它只是生一个代理权授予的效力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要问被背书人所得行使的权利范围到底如何。那第一个部分我们讲到是它可以行使票据上的一切权利，这个在票据法40条的第二项有所规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票据法40条，票据法40条，40条一项呢，就告诉你说要记载委任取款的意址哦，在票面上。那第二项呢，就告诉你呢，被背书人的权限。被背书人的权限呢，它是第一个呢，它可以前项的被背书人的行使汇票上之一切权利。 然后再就是并得以同一目的跟为背书，也就是说他可以再为委任取款背书。那你再回到讲义上，什么叫做可以行使权利，行使票据上一切的权利？其实呢，那一位老师特别提到，他说他是不只可以行使这个付款请求权啊，或是追索权啊，只要是泛指票据上可以行使的权利，他都可以代之。例如说，就像是票据上市的时候，不是只有票据权利人你才可以为什么支付通知、公示、催告吗？这个时候呢，这个委任取款的被背书人也可以去为支付通知和公示催告。那再看讲义的第一部分呢，讲到是他可以呢再以同一目的呢更为背书哦，也就是委任取款的被背书人呢，他还可以再委托其他人代为取款哦，再用背书的方式，委任取款背书的方式，把这个代理取款权限呢再转授于他人哦，这个叫做再委任取款背书，是再委任取款背书。那假设今天呢，甲呢发票给乙，乙呢背书给丙，那丙呢，乙呢已经在票据上呢载明了委任取款的意思哦。那如果丙呢再把这个背书转给丁，丙呢他没有记载委任取款的意思，请问丙的这个背书你会把它评价成再委任取款背书吗？你要怎么评价？这个部分呢，你没有写嘛？那梁雨贤老师呢，他还是评价说，丙这个部分是属于一种再委任取款背书。但最主要的理由，他是认为说，一个人你不可以把你权限超过这个权限范围以外的权利再转授权给他人嘛。如果已经记载委任取款的意思了，就代表丙就取得代理权限而已。代理取款权限，所以丙呢，就算呢，他在再委任取款背书，他没有载明委任取款的意思，因为呢，你不能把你自己所拥有的权限呢，超过拥有权限范围呢，再授权给他人哦。所以呢，虽然没有记载委任取款意思，仍然解释丙的这个背书呢，是属于再委任取款背书。丁呢，仍然没有取得票据权利，丁只有取得代理取款的权限。然后在 C 的部分，他说其次的背书人所得行使之权利与第一背书人同哦，这是条第三项。那其次的背书人其实就是讲这个所谓的丁啊，丁就是属于其次的这个背书人哦，就是在我认取款背书的这个背书人。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票据债务人之抗辩呢，这个相当的重要，相当的重要。票据债务人呢，对于受任人所得提出之抗辩，得以对抗委任人违宪哦。那这个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呢，甲虽然发票给乙，然后背书给丙，如果丙呢，要去向甲行使票据权利的话，甲他可以用哪一段来拒绝？应该就是甲对乙。如果出现原因关系有瑕疵的话，甲可以用甲乙之间原因关系瑕疵来对抗委任取款背书的被书人。那理由道理何在？在于说，其实票据权利基本上还是谁的？还是属于乙的啊。那既然是属于乙的话，甲你要拒绝付款，虽然呢你对的是一个丙，可是其实丙呢就是像是乙的代理人一样啊。那权利既然还是属于乙的话，当然是你能提出来的事由是要以对抗委任人为限嘛。对于受任人所能提抗事由，是要以对抗委任人为限。那委任人就是这个乙哦，委任取款的背书人。然后再第二个，票据债务，这个第二点哦，权利担保的效力这个部分，这边也是打一个叉哦。那是因为说他只有那个受理代理取款的权限而已，他并没有呢被书人对于这被书人他是不负一个票据责任，这边先打一个叉。然后再第三个。还有权利证明的效力，还有权利证明的效力。那为什么权利证明的效力呢？他是认为说，支票只要拿着这个背书联系的票据呢，去行使权利的话呢，他就会证明说我形式上是有取得代理取款的权限，我就不用去向甲解释说，哎，我跟乙丙之间啊，他受委托给我的，然后我是取得代理取款的权限，所以去向你甲行使权利，他不用被甲解释这么多。 他拿那张票据呢，如果这张背书也是个票据的话，他直接按照37条第一项跟你讲，就说我就是刑事上有取款权限的人，而且我是有合法权源处取得的。那情况之下，你立即看那票据呢，看到背书连续票据，你就要把钱给我，否则你就会现即付其利。这个就是讲你的权利证明的效力。那也就是讲说，他还是有呢票据法呢37条第一项跟71条的适用。那有71条适用的话，解释上就是，债务人呢看到这种票据背书连续的票据他付款的话，他就可以免责了，无论说丙你是不是真正票据权利人也无妨。接下来看讲义36页第一个问题哦，发票人记载禁止转让之票据得否为委任取款背书，那这里是96年律师的考题哦。然后100年律师题目呢，也有针对这个部分再次出题，所以这个是近年来还蛮热门的一个题型。我们举个例子来解释，如果甲他签发一个支票给乙，他在票据上呢已经发票时，他记载禁止背书转让，而且呢同时对这张票据呢支票呢画这个平行线。那这种状况其实还蛮多见的哦，因为就是说，假如你画平行线的话呢，例如说呢，这个时候呢，付款人只能把钱呢给付给金融业者，那你给付给金融业者的话，就不会有别人捡到票据就是冒名的状况，因为你要给付给金融业者，必须说给付这个金融业者呢，你这个支票有在这个金融业里面有去做一个开户，有开户，然后它有办理的这个存户的这样的作用。在这个部分，如果你是画平行线的话呢，可以是防止别人去冒领哦。然后再来是也有一开始甲有可能会被禁背，那甲禁背它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说，哎，我对于其他的法律关系人呢，我不想要负任何的责任，我只想把我的责任对这个直接后手，就是乙来负责，对相对人负责就好了，我要控管我的风险在这个甲跟乙之间哦。那其他票据关系的话，我不想跟其他人发生任何票据关系的责任，所以他可能就得为我的禁背这样记载。所以前提是这样，那假设呢他画好之后呢，乙拿到那票据之后，他在票据上面呢为委任取款背书，那就委任取款背书给丙。那像实务上就衍生说，对这样子的票据，你可不可以呢为委任取款背书？他可不可以为这个委任取款背书给丙？然后由丙呢去向甲行使权利，可不可以？像这个地方呢，就有分实务跟理性性老师的看法。实务的看法和想法一定比较直觉的、哦、他会认为说，委任取款背书他本来就只是受理一个代理取款权限给丙而已啊，委任取款背书没有想要透过背书的方式去移转票据权利啊，对不对？那发票人禁背最主要原因就是不可以再用背书转让票据权利嘛，那委任取款背书本来就没有在移转票据权利啊，那为什么不可以在禁背的票据上面为委任取款背书？所以他是从呢有没有要移转权利这个意思呢？有没有要用通过背书为移转权利这个观点去做个连接？那既然委任取款背书没有在移转票据权利，那他就不会受到这个禁背的位置。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会采取一个肯定说的想法，认为可以。那可是李庆宪老师认为说，禁背的法律效果跟委任取款法律效果其实是不一致的啊。禁背的话，我们之前说过，如果是发票人禁背的话，之后所谓的背书是，如果是发票人禁背，之后这个背书是不生任何效力，对不对？按照30条第二项，他不得再于背书转让，然后这个背书是不生任何效力的，所以呢，他是没有权利移转，没有权利担保，也没有权利证明嘛，对不对？可是委任取款背书的效果如何？如果你是41条的委任取款背书， 你的效力是什么？没有权利移转没有错，没有权利担保没有错，你有没有权利证明？你有权利证明力啊。这句话代表说你有套句法37条加71条的适用吗？所以其实如果你在一个竞备的票据上再去委任取款备注的话，那你会跟发票人记载竞备的这个意志呢，某种上呢会有相冲突，某种程度上你会有相冲突，等于说这个效力是不一样的。那最大的冲突呢就是在证明力这一块。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是发票一旦竞备，你就不可以再用备注的方式去做转让，所以就于直票人来讲，你行使权利的方式你就应该要回归民法。回归民法的话就是说你要向债权人去行使权利，你要先证明说 你要向债务人去行使权利，你要先证明说我是真正的权利人，你要先证明出来嘛。然后呢也就是债务人呢必须对真正的权利人呢去做一个给付行为去履行，才会消灭债务嘛，这是民法上的规范嘛。可是票据法不是啊，套据法的话呢，直票人你按照37条第一项呢，你就可以证明说我是一个形式上的套据权利人，我这个时候就要向人请求付款，你看到这种票据呢你就要立刻付款给我，否则就限给付期约。那就付款人来讲，如果要免责，我对于呢这种被书联系的票据呢按照71条我去付款，我就可以免责了。可是民法上不是啊，民法上的话债务人如果你要免责，你必须要对真正的权利人去为履行去为清偿，你才可以消灭自己的债务，才可以免责嘛。如果你对非真正权利人去做任何的清偿行为的话，你还是要对真正权利人负那个责任啊。所以他们其实权利这个方式其实不一样的。那一旦是发票人为竞备的话，等于说直票人就权利呢行使的方式都是回归民法的原则原理去做处理，就没有在套据法上37条跟71条的适用。那如果你让乙再去为这个委任取款备注的话，你不就是违反甲当初要竞备的这个原理吗？就这种情况之下，李先生老师就认为说这是有所矛盾的，这是有所矛盾的。那梁以前老师呢，其实他也是认为说呢，甲要竞备或是甲画平行线，他都是要规范他一定的风险，就是在他的后手，就是他的相对人，他都是为了他规范他的风险在他的后手相对人。可是如果你允许让乙呢去做一个委任取款备注的话呢，但是这个风险其实就扩散开来了。所以在这个梁以前老师的想法里面，他认为哦，实务上这样子做是有他的一些理由，他可能觉得这样子在实务的运行上会比较方便。也就是毕竟其实这样真的比较方便啊，如果以他是一个外国公司的话，你不让他造一个内国，就是在一个其他人去做任何的一个委任取款备注的话，对于这个外国公司来说会非常不便利。所以实务上其实他会常常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可是在学理上的话呢，梁以前老师其实还某种程度还蛮承认李先生老师这样的想法。所以他的梁以前老师认为说，除非我们目前实务见解，他认为说这样的运行是有他实务上的需求，那除非就目前的话，除非就未来透过修法的方式去做解决，那这是梁以前老师的一个看法。然后了解之后呢，我们直接看讲义36页，36页括号一个肯定说就是实务的见解。实务见解认为委任取款备注它不在禁止之列哦，这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刚才所讲，因为委任取款备注并没有移转票据权利的意思，那发票人竞备呢只是在禁止呢用备注转让票据权利，那就不会有所冲突哦，并不是发票人竞备所要规制的对象。那这里有个最重要的实务见解，就是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2223号判决，那这判决呢也说到很多重要的部分，我们一起来看。来，我们从前最前面开始看好了。他说按呢支票直票人为行使票取款权利哦，支票直票上呢记载委任取款意思呢，即得以备注的方式委任他人为之，并无其他的限制。此时呢直票人呢仅授予呢被备书人呢取款的代理权，并非转让票据之所有权哦，所以不生票据上权利移转之效力。此观票据法144条准用41条40条第一项四名哦。那我们这边看划线了，他说是以呢禁止备书转让的记名支票依法故不得转让其权利， 为的呢以被委任取款背书的方式委托他人代为取款，有没有？他这句话是认为说是可以呢再用委任取款背书的方式委托他人代为取款。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他说如果呢在又在支票正面的话平行线的，依票据法第139条第三项规定，持票如非金融业者，则需将支票存入其在金融业者之账户委托取款。若画平行线支票无禁止委任取款背书之约定，支票人得与支票上载明委任取款的意志，以背书为之，由受托人及背书人将支票存入其金融业者之账户委托取款。是他认为除了发票人画禁背可以委任取款背书之外，发票人同时为画平行线也可以为委任取款背书的记载嘛。然后最后一段就是告诉你付款人这种票据他在做付款审查时他要审查哪些事项，这最后一段最重要。他说准此呢在这个禁止背书画平行线之记名支票为委任取款背书时，付款人在审查受款以为背书，第一项要审查受款以为背书，第二项于支票上载明委任取款之意旨，即得付款于受托人，并于付款后免责。所以告诉你遇到这种票据的时候，付款银行要怎么样做付款审查？形式上第一个受款以为背书，为什么受款要以为背书？来看背书是否连续，还来看是不是背书连续。然后再来呢，必须在支票上记载委任取款的意思，也必须是一个委任取款背书才可以嘛。那既然是委任取款背书的话，按照40条第一项，委任取款的意思必须载明在票面上。所以只要付款银行它已经显示过说，哎，背书已经连续，同时有记载委任取款的意思，它对于这种票据呢，付款呢，它就可以免责，它就是可以免责。好，这是实物的见解。接下来这个李欣欣老师跟梁景老师这个部分呢，你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那我就按照我们刚才这样解释方式做处理。接下来我们看讲义38页，问题二。问题二，他说发票人呢记载禁止转让之划平行线支票，然后并记载禁止受款委任取款背书者，效力如何？可不可以直接假在发票的时候就记载说禁止委任取款背书？他可不可以多一项说我要禁止？委任取款背书。这个就可以讨论一下嘛。跟禁背跟画平行线不一样嘛，禁背画平行线的时候，我们在第一堂课他说什么？他是什么？得记载事项嘛。这是票据法30条第二项，票据法139条都有允许发票人可以为禁背跟平行线的记载嘛，都有这样规定，对不对？那针对这个禁止委任取款背书的记载，效果如何？票据法上有规定吗？没有啊，票据法只有规定可以为委任取款背书，并没有说可以为禁止委任取款背书的记载嘛。所以如果你是禁止委任取款背书的记载的话，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条，12条，对于这个票据来讲，就是票据法上没有规定的事项，按照12条。禁止委任取款背书的这个记载就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那这支票发票行为有效与否？还是仍然有效，只有这个记载本身无效而已。好，透过12条去做解决。那这里是梁景老师的文章。那这个99年三合一这个预示的评论也请同家同学自己另行哦，请换回来自己去回去参考啊。因为其实你看讲义39页，你就可以知道说，第一个考点呢，就是在问你说，这个甲也就是这个发票人，他在做这个禁背的记载的时候，要在票面还是票背为止？那记载是不需要另行签名哦，他是在问这样的问题，就是禁背记载这个方式哦。那我们之前讲过的表格，那我们去做一个整理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他说华南银行对于比之提示该支票额为转账付款的行为，是否对该票有支付之效力哦？那其实也是要就是再问你说呢，对于这张票据呢，如果委任取款背书的话，那我这个银行对于这个委任取款背书的背书人去做一个付款行为是否合法？好，那如果要合法的话呢，要审查两件事情，刚才那个判决也没有说过。第一个要审查有没有背书联系，就是受款有没有以为签名。再来就要审查说，哎，这个委任取款背书的意思是不是已经有载明了？其实他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付款银行要怎么去做审查哦，以及说可不可以允许为委任取款背书。如果可以允许的话，付款要怎么去审查，这是第二个考点。然后在第三个考点呢，也就是刚才讲的提到的、他说如果这个发票在所签发的支票正面呢记载禁止背书转让跟禁止委任取款字样的话呢，效果如何？那禁止背书转让本来就是可以嘛，效果就是30条第二项嘛。那如果这个禁止委任取款背书的话，效果呢，按照特区法12条，就是不生特区法上的效力，但也不会影响到发票行为的效果。好，这是99年入试题目。那看了这个之后，我们先来做一个经典考题哦，讲义41页，96年律师这个题目。我们先休息好了，我们先休息10分钟。那有同学有破话，先看这个题目，然后我们要10分钟再过来上课。以付以呢买卖价金，签发以银行为付款人，以为受款人划线支票2纸，再把划线支票把它圈起来，旁边写个法条139条第一项加第三项。划线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它指的呢委任这个金融业者呢去做一个付款的权限，也就是说呢付款也只能向金融业者付款，那支票人他必须去委任这个金融业者呢帮他取款哦。然后再来呢，交付给乙哦，并在票面呢均有记载禁止背书转让的字样，然后发票竟被写了30条的第二项。那本题是支票，然后144条去做准用，所以意思是准用30条的第二项。然后它的金额呢，分别是50000元哦，是支票 A， 然后100000元是支票 B。后来呢，因为乙呢出国在即，就将两纸支票呢都交付给丁，尾期代为提示取款。结果乙呢，他在背书的时候呢，只有在支票 A 的票面书写票面金额委任受托人乙丙款的字样，那支票 B 呢，因故未为类似的记载，所以支票 A 呢，其实它就是很明确有记载委任取款的意思，有符合40条第一项的要件，可是支票 B 的这个部分，它并没有做这样的记载，所以它就是一个隐藏委任取款背书。然后丁呢，在法定付款提示期间内呢，将该两纸支票呢存入丁与丙银行之账户、哦。那这个行为是一定要的，因为它有划平行线呢、哦。然后他受托委任取款，他必须把这个支票存入自己的账户内。再来就是在丙银行呢，依照票面所记载的金额完成付款转账，他就问你丙银行的付款行为是否违反票据法的相关规定。那这个题目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就是它完全是一个比较考实务上的一个解释的方式，有些实务案例啊。那这个题目呢，你画出来就可以发现了，就是甲先发一支票给乙，然后甲在支票上一开始签发行为的时候就记载进备跟划平行线，然后乙呢就把这票据呢背书转让给丁呢，在 A B 的票据上面呢，各与 A 有记载委任取款的意思哦，那 B 没有，所以在乙的这个背书行为的话，你可以评价上呢 ，A 的 A 支票这个部分，它就是在委一个委任取款背书，在 B 支票它是在委一个隐存委任取款背书，然后最后就问你说，丁呢去向那个银行为付时提款。然后那个丙银行的给付行为呢，到底合不合法，有没有违反票据法之规范哦？是要跟 A、B 两个票据呢去做个讨论。但是支票 A 这个部分呢，我们先论述到，一开始你需要先跟老师交代说，一旦发票人他记载了禁备跟划平行线会有什么样的效果？那发票人禁备划线条第二项就是， 他不可以再用背书方式转让他所有的背书，是不生任何效力的。之后代为的背书是不生任何的效力。然后在平行线的话，就是139条第一项加第三项。你来看一下139，今天应该会讲到画平行线支票。哎，今天一定要讲到，哎，不然我们就不用回家了。今天一定要讲到。来，139，139一项哦。其实139条的法条呢，就是一项要大三项看，二项要大四项看，我是这样，这样会比较清楚哦。一项他说呢，支票呢，经在画在正面画平行线两道的付款人，请得对金融业者支付票据金额，所以付款人就只能对这个金融业者支付票据金额哦。所以呢，如果你支票人你不是个金融业者的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委托金融业者帮你做。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项，接下来。他说画平行线支票的支票，如非金融业者，应该将这个支票呢存入其金融业者之账户，怎么样？将它存入金融业者之账户，委托其代为收款，怎么样？代为取款。所以如果你是一般人或自然人的话，你拿到支票的话，你就会就去银行的柜台，怎么样？然后就在背面签名，然后背面签名其实就是委托那个银行人帮你取款的意思的。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哦。接下来这个效果应该都知道的话，平行线就是139一项加第二项，而且因为它画的是一般平行线，它不是特别平行线。一般平行线就是你对那个金融业者的资格你没有做特别的限制，如果画平行线的话，可能就会在画平行线里面可能写说哦，第一银行，那只有第一银行的这个金融业者呢可以为取款哦。所以它只是一般平行线。那你在考试上的时候，你要把简单就把这个效果呢跟老师稍微描述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进到重头戏了。今天其实他提出的题目，他就是在问你说，在这种票据上，你可不可以代为委任取款背书？那因为刚好在 A 支票，它就是记载了委任取款的意思了，所以就是直接在问说可不可以为之。那这个部分的实务呢？95年那个判决是认为可以吗？最主要的理由在于说，委任取款呢，它只是在代理委，就是给被背书人定一个取款权限而已，它没有移转权利的意思。那禁背呢，只是在禁止呢背书人再用，禁止说哦，背书人再用背书的方式转让，禁止说这个支票人再用背书的方式转让。那既然委任取款背书又没有移转票据权利的意思，它就不会是禁背所要规制的这个对象。所以在实务上呢，均认为是可以。那李新建老师是认为说呢，他对于代为委任取款背书的话呢，他还是有这个权利证明的效力，跟呢发票人禁背所要规制，支票人只能按照民法上行使权利的方式去行使他的权利，这个意旨呢是有冲突和违背的。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李新建老师就认为呢，不应允许他代为这个委任取款背书哦。那就会是这样子的结论。那因为实务上目前是说法都是可以，所以目前呢，我们要建议同学要采取实务的说法以资应地，因为其实票据法并没有修法说不行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采取这个实务的看法。那在采取实务看法之后，接下来他就问你说，丙银行这样子付款合不合法嘛？那要问合不合法之前，就要去假设啦。如果这个付款人这个丙银行呢，他真的有做到。他要审视说有没有背书连续，还要审视有没有记载40条第一项委任取款的意志，像是脱收这样子的意志。如果他有审视到的话，他对此这样子的条件付款，他就可以免责。那他这样的付款行为就会合法，并没有违反票据法之规定。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可以再写了。其实你还可以再写第三点是讲什么？是因为说发票它是画平行线，所以这时候付款给付的对象是不是那个金融业者？也是啊，因为题目就提示给你的，它就是存入这个支票在这个银行内。所以第三个你要多写说，哎，它也达到画平行线的这个目的的这个规制的作用，这样也可以。那接下来第二小题。第二小题很明显呢，你在背书的时候呢，就支票 B 的部分呢，它没有记载委任取款的意思在票面上，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隐存文件取款倍数。那隐存文件取款倍数呢，它的这个效力如何呢？在之前的课堂上面有提过，有两说，一个叫信托倍数说，一个叫资格授予说嘛。那目前实务是采取信托倍数说的看法，他认为说你外观就跟一般的转让倍数是一样啊，所以仍然会发生移转票据权利的意思，所以就叫做信托倍数说，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它是发生权利移转的效果，就跟一般转让倍数一样。发生一般倍数转让的效力。那你就定性好说乙的这个倍数行为之后，接下来就问你说，那他可不可以这样子为？他可不可以为隐存文件取款倍数？乙可否为隐存文件取款倍数？在发票人竞备的状况之下，如果你对隐存文件取款倍数是采取信托倍数说，它就如同一般转让倍数之效力的情况之下，那可不可以？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牵扯到发票人竞备31条第二项解释。第二项解释是说，你不得再为倍数的转让啊。那你这样跟乙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就冲突？对不对？这个行为的话，就会使乙的背书不生效力。对，因为你把它解释成为它是一般转让背书，那发票人竞备又跟你说不可以代为一般背书的转让，如果你守为的话，它的背书就不生任何的效力。所以导致说乙的背书这种情况之下呢，它是不生任何之效力的，不生任何之效力。那既然不生任何之效力的话，接下来丁还有取款的权限吗？丁还有取款的权限吗？也就没有了。那丁没有取款的权限，丙银行对这种票据付款合法吗？对，不合法。不合法的理由在哪里？在于说它是个发票人竞备的票据，所以它的权利是什么？其实票人行使权利的方式是按回归民法，那债务人呢，他付款的方式应该回归民法，也就是你债务人你必须对真正的权利人付款才合法嘛。所以这时候丙银行的付款，他是对一个非权利人嘛，丙非权利，他不是，他没有取款权限，他不是权利人。你既然不是权，丁不是权利人，那丁不是权利人的情况之下，你对他去做一个付款的话，你当然就不合法，就是违反了发票人竞备的意思。发票人竞备意思就是告诉你，一切行使权利的方式或是履行债务的方式，你都要回归民法。那如果这样状况之下的话，你就有所违反。好的，9.6律师，接下来我们看讲义39页，然后也是要看这个期刊补充哦，在讲义39页期刊补充，也是李清晓老师一篇文章，然后也是先请你看到这个题目，我写一下板书。你要麻烦可以来看一下题目啊。他说：“甲呢，签发一纸，以 A 为付款人之支票与受款人乙，那把那支票圈起来144条准用法条写上。而乙呢，以普通让乙背书之方式，将该支票交付给丙，委托其向 A 为付款提示。 那句话换现起来就可以知道，他说用普通债权让你，就是普通让你背书的方式，就是一般转让背书的方式，可是它是只是向 A 为这个委托付款提委托付款而已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就是在做一个隐存文认取款背书，它就是隐存文认取款背书。那接下来说，丙的未依约定呢，代乙呢向 A 请求付款，却将该的支票呢背书转让给丁，丁在法定付款其实期间内请求 A 为付款而遭拒绝。第一个小题会说，假设丙呢对丁呢偿还票款，丙得否对乙行使追索权？第二个小题呢是，假设丙呢如果对丁呢拒绝偿还票款的话，那持票人可不可以再向甲和乙这些前手行使追索权呢？那这个部分，我黑板上面画的两个图呢，其实是想要用图说呢来解释信托背书说跟资格受理说，这样会分别解释呢，其实会比较好理解。第一个部分呢，它采取一个信托背书说嘛。那我们之前说了，乙虽然它是乙存委任取款背书，可是它一般转让方式，如果你采信托背书说的话呢，它的外观就跟一般转让背书是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乙呢其实它仍然呢是有发生呢移转权利。给丙的效果嘛，因为在这个信托背书说的情况之下，你的这个乙存文认取款背书的效力就如同一般转让背书一般，所以它三个效力，三个这个背书的效力都会有，所以丙呢它也取得了这个票据权利了。那假设今天呢第一小题他问到说，如果呢乙呢他对丁，就是丙对丁呢偿还票款，所以呢丙呢就取得与支票人同一地位，他可以向乙呢行使追索权。但这种情况之下呢，乙呢可不可以用什么样的理由来拒绝？那本题这个部分其实他把这个题目已经把委任取款背书在信托背书下这种观念的意思已经画在这个图上了，应该很好理解吧。也就是说，在信托背书之下呢，乙丙委任取款的意思呢，就很像他们在为这个背书行为的原因关系。那基于这个部分，如果丙是向乙行使票据权利，乙要怎么样才可以拒绝？就原因关系用人的抗辩事由来拒绝付款就可以了，对不对？虽然他是采取一个信托背书说，乙呢在外观上呢，就跟一般背书转让背书是一样的，票据权利呢移转给丙，丙现在是票据权利的，然后丙呢再背书给丁，然后丁也取得票据权利的。可是丁呢，就像丙要丙如果做一个偿还的话，丙呢透过第六条第四项，他就取得与支票人同一权利地位，他就可以去向前手行使，没有错。可是因为他跟他的前手之间存有一个原因关系人的抗辩事由存在。那他们是直接前后手，没有什么交易安全考量之必要，所以当丙呢用权利人地位去向乙行使票据权利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委任取款约定我们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你明明很清楚，我只是要送你一个代理取款的权限而已。如果乙可以举证出来的话呢，这时候乙呢却举人的抗辩事由呢来拒绝付款，所以乙呢就不要付钱了，好，他可以用他们抗辩事由来拒绝付款。那接下来第二小题，如果丁呢这时候转跑去向甲跟乙，就是说丁向丙求偿不成，他转去向其他前手的时候，那他可不可以呢请求来付款？那甲乙有没有什么拒绝的事由？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他原则上都会认为丁呢他其实是透过丙的这个行为而接受取得的，对不对？因为丙呢其实透过信托背书说的话呢，他还是取得对对甲之票据权利啊，在这情况之下，丙呢正在背书转让给丁，丁呢是继受取得对甲跟乙之权利。所以原则上丁对于甲乙呢，主要都可以主张行使票据权利。可是唯一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呢，就是在 兵对于眼睛游戏的时候。如果他可以证明有个人是个恶意的状况之下，如果乙呢可以证明呢，证明丁是恶意的这个状况之下，那这时候你就可以主张13条但书的恶意抗辩。这个也不好，应该也很好理解哦。也就是说呢，这时候丁呢，他是透过背书行为呢，取得丙对于乙和甲的票据权利。可是呢，原则上他是可以向乙和甲行使权利没有错。可是如果呢，题目里面呢，丁他是一个恶意的状况的时候，他可能就只是丙的好朋友，他们知道自己有一些状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形呢，丁呢先去向乙行使票据权利的时候，乙可以主张，如果丁你是知道我们乙丙之间有个日取款的约定的话呢，你就是知道我们。你的前手的抗辩事由，所以我可以主张13条但书的恶意抗辩来拒绝付款，但是这个是这个唯一的这种例外状况，所以这个题型呢，你可以用这样子方式来做应答。我把系统分数都擦掉，这个可以擦掉，好吧。那如果是资格让你说呢？资格让你说的话。第一小题问你一对一，那在资格让你说，我们说过了，这个部分的话，你的乙存委任取款背书，它还是只有发生委任取款背书的效力而已，所以丙呢，它只有取得权限而已，它只有取得权限。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丙向去乙行使给付票款的时候，乙要怎么回答？他就是个权限嘛，所以他可以向你可以向乙行使权利吗？不行啊，那是因为他只有发生还是只会发生委任取款背书这个效力，所以这时候乙呢他还是不负权利担保这个责任。那我第二小题，丁对于甲，丁对于乙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丙呢去向丙要不到，然后只和再去向其他前手甲和乙来要的时候，甲乙这部分他怎么做主张？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你就可以稍微想一下，因为他是采取一个资格让说，所以我们都认为其实这一块呢跟他刚做打的叉一样，因为他只有取得取款的权限，丙没有取得票据权利，他没有取得票据权利，所以就在票据权利这个移转，就是当甲的发票行为呢，对乙让乙呢取得对甲的票据权利的时候呢，因为它只是一个乙存委任取款背书，而且在这个所谓的资格让你说的情况之下，它仍然呢只有发生移转权限的效果而已，所以其实这边的权利的移转这边你就可以打一个叉。然后你这样去想这个题目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比较简单。那这个部分，丁对于去甲，他可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来进行？这个就会变成就像四条第一项，对不对？也就是说，甲的发票行为有效，乙对甲取得个票据权利。可是因为他只是乙存委任取款的意思啊，按照这个授予说，并没有发生权利移转的效果。所以乙对甲的票据权利还停留在乙的身上啊，就算是丙用背书的方式让丁取得的这个部分，就要考虑到丁就是三一五重大过失的第三人，那这个就是在讲四条第一项，只要自己看是不是符合而已。那同样的，丁呢对乙如果要主张权益的话呢，如果用不是说过嘛，这个授予是李新年老师所采的。那这个部分老师问什么理论？如果丁他是一个只跳这个三重大过失第三的时候，就是权利外观理论的，对不对？那二件事不合不合？第一个要有原因行为嘛，那乙有没有原因行为？ 机，他就是自己在那边背书啊，然后你背书的时候，你又不修清楚说你是隐科委，就是委任取款背书嘛，所以你就是说你还是有一个语音行为产生，他说是说你要负责一个超级权益的外观出来啊，不是吗？要负责背书人的权益外观出来啊，然后你有可规则性，因为按照你的意思让这个票据流通以外啊，所以呢这个要件都符合啊。所以我只是把这个资格授予说，如果你把这个图形了解的话呢，这个题型这个解答你就觉得不会太难理解。那就是讲义呢李继轩老师的这篇文章，就是读这篇文章然后就看老师的叙述的话，你可能没有那么好理解。那如果你把图形画出来的话呢，就可以知道老师为什么在这个部分他会要用三义取得或用权益外管理论去做解决。好，接下来我看讲义40页，设置背书哦。那设置背书这个部分呢，其实它也是超级法上它不是个重要的考点啊，它只会牵扯一个法条而已。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它的定义好了。在设置背书上呢，其实就是直票人就票据上之票据权利以设置职权为目的所谓的背书。那你也知道它只是以设置这个权利所谓的背书，所以它并没有呢要移转票据权利的意思，所以指的这个被背书人呢，他取得这个权限的权利性质的只是一个权利职权，所以你要把它及这个权利职权把它划线起来。在设置背书上呢，它只是以这个票据权利呢为标的，设计了一个权利职权而已。所以被背书人他取的不是票据权利哦，他取的是权利职权，他的权利并没有移转，因为设置背书并没有移转票据权利的意思。那你就可以知道啊，那在设置背书上呢，其实呢它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记载的外观呢就像讲义40页一样，它的款式呢你看括号2，它是说什么票据金额要设置职权交付给谁，然后就是设置职权人这个背书人就上面会签名，然后记上年月日，它的外观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记载的外观票据法上其实是并没有这样做规定的，也就是说票据金额设定职权交付给谁谁谁的时候，这句话票据法并没有规定，所以设定职权这个目的我记载在票据上，按照票据法12条就不生票据法上之效力，就这个记载是不生票据法上之效力的。那但是你这个记载，因为你这个合意，你这个设定职权的民法上的效果是可以产生的，可是就票据法来讲说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考点呢就不会是集中在票据法，它会是一个民法上的权利职权设定的一个考点哦。那相关的法条呢也就是应该要适用民法权利职权的相关规范，像是民法908条909条就是相关的要件而已哦。那就这个部分就票据法来讲呢，唯一的牵扯到效力这个部分就是讲到这个12条部分而已，所以这个效力部分你稍微看一看就好了，就是民法上的规范。那我们这个非特殊转让被这个转让票据呢，我们已经跟同学说明了，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整个票据的背书这个大重点呢就已经到了段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处理呢都是一个比较小块的部分，所以可能速度就是比较快的带过。那考试上的重点就是在背书这个章节，所以在背书这个章节回去的话一定要相当花一个相当的时间来做一个复习。那我们接下来直接看讲义42页，我们直接看到成对的部分。那在成对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之前一直说过，成对对来就这个制度来讲，它就是在确定说付款的责任到底为何，来确定这个付款的责任而已。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法条好了。我们把法条相关用法条呢，稍微看一下，我们就成对这个制度就可以稍微明了了。来，第一个部分我们看42条，42条部分，42条呢讲到是支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得向付款为承兑之提示哦。那这个部分呢，就叫做请求提前承兑啊，也是如果付款愿意就这个提前承兑的话呢，付款按照52条第一项呢，就会变成是一个主债务人。那你可以看到他承兑这个请求期限是到期日前哦，所以其实它是一种承兑自由原则，也就是说你要什么时候去行使，什么时候要去请求，都看支票人的权利，也就是说你要不要请求承兑，一定要在哪个时间点上去请求的话，就是由支票人呢自己为之哦，自己权利决之哦，所以这个又叫做承兑自由原则。 然后接下来我看讲义法条52条，不好意思，法条52条。52条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第一项，付款在承兑后呢，应付付款之责哦。所以这个部分就代表说，付款会变成是一个主债务人，在承兑之后会变成是一个主债务人。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了，一旦付款人他不愿意承兑的话，累计偿课，付款人一旦不愿意承兑，马上就会有提前追索现象产生。所以接下来要配合一个制度，就叫做说预备付款人跳出来参加承兑。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是一组的这个相关的观念。那我们法条在承兑也比较重要，就是这几个法条。那接下来我们先看它讲义的内容。那讲义内容是12页第一点，也是指汇票的付款人在汇票上表示承诺负担票据金额支付的义务，所谓的附属票据行为。那承兑制度目的最主要是在确定付款的责任，确定付款的责任。那等一下我想要参加承兑，参加承兑的制度目的最重要是付款人在拒绝承兑的时候呢，来防止持票人展开提前追索。这两个责任制度不一样，承兑就只是在确定付款的责任。再就是第二个刚才谈到的承兑自由原则，就是票据法42条，就是到期日前你可以请求付款人承兑哦。那请求承兑就是确认付款人的责任而已，就是执票人的权利，就是执票人的权利，他要否请求与否，他对什么时间为之呢，都是由他自由决之哦，叫承兑自由原则。那有些例外，有原则就有例外，例外就是应请求承兑的情形。因请求承兑情形呢，有票据法44条第一项跟票据法45条第一项。但44条第一项呢，就告诉你说，其实就代表说发票跟背书人他在记载的时候，他有记载应该要承兑的字样。那他如果已经有记载应该要承兑的字样的时候，这种执票人呢就应该按照这个记载呢去为承兑的提示。执票人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记载为承兑的提示呢，按照104条的第二项呢，对于该记载之人呢，就会丧失追索权。好，这个观念要先有。然后在第二个例外，就是建票后定期付款之汇票。那我们在讲它的种类，汇票种类的时候讲过，这个建票就是承兑。因为如果你没有做承兑的话呢，你没办法确定这种票据的到期日。你没办法确定到期日，你必须去承兑，你的到期日才可以做确定嘛。那这个承兑期限之前讲过，就是45条，必须是在发票日后呢，就是日后6个月内为之嘛。如果你没有在6个月内为之的话呢，你就是违反了法定的叫你付款提示承兑的这个期限，按照票据法104条第一项，就会对钱手上是追索权。好，这是观念的复习而已。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呢，叫做承兑之款式哦。承兑款式呢，就是绝对啊跟相对跟必要记载事项。那在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部分，要分为正式承兑跟略式承兑哦。正式承兑讲就是讲说付款人有签名，并加上有承兑的字样。那略式承兑就是说，哎，他只有签名而已。那这个只是记载方式不同，效力没有差别哦，所以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接下来第二个承兑这个日期哦，日期就是一个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在46条第二项。就来看一下46条第二项好了。46条第二项为什么把它规定成这个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就是说46条第二项其实还有做一些明确的规范。你们看46条第二项说，承兑日期呢未经记载时，承兑仍属有效。我没有告诉你它承兑仍然有效了。但是执票的请求做成拒绝证书，证明承兑日期未做成拒绝证书的以前票索取或是发票所指定承兑期限之末日为承兑日。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做一个承兑日的记载的话呢，法律在46条第二项但书有你是它的法律效果。那这个部分是一个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然后在第三点，讲义42页第三点的记载事项呢，第一个就是付款单单付款人的付款处所。那单单付款的话，之前讲过，单单付款它限制就是付款人的代理人。付款人在承兑的时候，他是可以指定单单付款人的。好，再规定在49条。然后再来是承兑的种类，第一个叫做单纯承兑，就是付款一票上所载的文意为承兑，就是说你没有不能付金的条件的一个状况。然后另外一个括号二，不单纯的承兑又分为一步承兑跟附条件的承兑哦。那一步承兑的话呢，代表说你只对部分的金额为承兑，那这个法律上允不允许？票据法47条第一项有做规范。 47条D 它告诉你付款可以为部分的承兑，就是说它可以为一部的承兑，但是要经过执票人的同意。所以47条原上写到，付款承兑时经执票人之同意，则就汇票金额一部分为之，但执票应将事由通知其前手。所以要把那个经执票人之同意划线起来，你要为部分承兑可以，可是你要经过执票人的同意。那假设今天票据金额是10万块，那你只部分承兑5万块，那就另外5万块来讲，你就是视为拒绝承兑，所以执票人就可以就另外5万块的部分开始展开提前追索。这个道理应该可以理解哦。你就另外一部分的话，代表付款拒绝承兑，那就可以这时候按照85条第二项的第一款，执票人就可以开始展开他的提前追索，这也是他的权限。那你看到47条第一项是有但书，但执票人应将事由通知其前手。那理由很简单，就是说，哎，另外一部分已经视为拒绝承兑了，我就可以赶快展开提前追索嘛。所以他通知他的前手，跟你讲说，我要开始提前追索，我要把钱准备好，把这个事由呢通知给前手，让前手有所准备。另外，讲义43页，附条件的承兑。附条件承兑呢，票据法第47条第二项，承兑附条件者视为承兑之拒绝，但承兑人得依其所附的条件负其责任。在这个部分，如果承兑收附条件的话，是执票人呢，他会有两种权利。第一种权利呢，就是说啊，我视为拒绝承兑，我这样开始就开始整个展开提前追索。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执票人可以选择说，搞不好条件可以成就啊，那我就等条件成就的时候，按照这个条件的内容去向付款人请求付款。好，等于说他有两种权利的权限可以去行使。第一个就是直接就是视为全部拒绝承兑，直接完全开始展开这个提前追索。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等到条件已经成就了，按条件的内容呢请求付款负责哦，就这个样子。那个部分要补充说明哦，刚才可以说可以一步承兑嘛，一步承兑。47条规定可以嘛？那只是说你要经过执票人的同意，你就可以为一步承兑。那接下来问你，那可不可以为一步参加承兑？这个法律没有规定，就练整一下，可不可以？你就可以去想，我们说一步承兑可以，是因为它另外一步就视为拒绝承兑，你可以开始展开始提前追索。那有提前追索这样产生的话呢，反正我到最后还有一个预备付款人，如果我有疾病的话，预备付款可以跳出来来参加承兑，来防止这个提前追索的现象嘛。那参加承兑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它的制度目的的意思就是在于说呢，防止提前追索，避免这个汇票整个法律关系的信用是遭受破坏的。那所以呢，如果只有一步参加承兑的话，这个参加承兑制度目的可以达成吗？就没有办法达成，因为另外一步就没有一个最后一道防线啊。因为像是承兑的话，还有最后一道防线是参加承兑，你要出来可以阻止提前追索。可是，一步参加承兑，另外一步呢就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这个部分呢，从这个参加承兑的制度目的来讲呢，是不允许一步参加承兑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呢提前追索的展开。然后讲义43页第5点，承兑的提示期间，第一个原则就是到取日前哦。那第二个有一所例外，就是发票呢有限制，或是背书有限制，或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哦。所以我们一步一个来看呢，第一个发票有所限制呢，其实规定在票据法44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票据法44条，44条第一项。第一项，他说除见票给付之汇票外，发票人或是背书人得在汇票为应请求承兑的记载，然后并得指定期限哦。所以这个应请求承兑之记载呢，就是所谓的讲义上所讲到的承兑提示的命令啊，就是告诉你的支票呢，一定要在这个期间内为承兑之提示哦。所以这个就是积极的限制。那也有消极的限制，消极的限制呢，规定在第二项44条第二项。 发票人得于一定的日期前禁止请求承兑的记载，这个叫做就是消极的限制哦，比如说承兑提示的禁止哦，它禁止支票人在那一定的日前呢为承兑之提示哦。那你可以比较是这条第一项、第二项，就可以发现，在这个积极的限制的时候，发票跟备书人都可以为之；可是，在消极的限制的时候，只有发票人可以为。那理由在哪里？那其实你就可以去想，发票人呢为什么要为这个消极的限制？通常都是因为说，哦，我的资金关系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我可能没有把钱的准备好。如果我钱都还没有准备好，人还没有拿给付款人，你就贸然的去违这个承兑的提示的时候，付款就一定会拒绝。那一定拒绝之后，就开始展开提前追索，这个法律就会有连锁效应嘛。可是就被书人来讲，他有资金关系准备的需要吗？没有啊。所以呢，法律在44条第2项呢，它只有允许发票人呢可以为消极的限制，因为只有发票人跟付款之间才有这个资金关系需求互通有无这个必要。然后再来，你看44条第3项，他说到，被书人锁定应请求承兑之期限，不得在发票人锁定禁止期限之内。也就是说，如果被书人的积极限制跟发票的积极限制有冲突的时候呢，就是说应该以谁为准？那这个部分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所以这个部分法条的第3项里面就有所规范。那这是44条的相关的文例哦。那接下来先看讲义43页，44条呢，其实就把第一点和第二点的这个内容呢，跟同学说明了。接下来我们只要探讨第3点了，建票后定期付款之汇票。那这也是一样，就是为了要确定这个汇票到期日的计算。我们所谓的建票就是承兑，为了确定这个汇票到期日的计算嘛。那这个45条也有做的规定啊，那汇票是计算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45条，它是说建票后定期付款汇票应自发票日起6个月内为之嘛，发票日起6个月内要为这个承兑的提示哦。所以如果你在这个6个月内不为承兑的提示的话，会有什么效果？104条第1项啊，会有104条第1项。对于前手丧失追索权，会对前手丧失追索权，所以你应该要在这6个月内为付款之提示，这样我们才可以去确定它的到期日为何。那另外一个部分，刚才讲的发票的所谓的限制跟备书人所谓的限制，它也是有期限的规定嘛。那如果你没有按照发票人跟备书人所规定的期限为承兑的提示的话，那效果如何？按变成就是104条第2项，所以呢，建议你们在法条上面啊，在44条的时候写上104条的第2项，在45条的时候写上104条的第1项。那我们来看一下104条第2项，104条第2项。它是指支票人呢不于约定期限内，在约定的期限，把约定期限画起来，它只是约定的期限内为前项之行为者，对于该约定之前手丧失追索权，把约定的前手把它换成起来，它叫做一个相对的丧失，它不是绝对的丧失，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只对该约定的前手丧失追索权。就是我刚才所讲，如果发票人为一个积极限制，那你对于这个发票的积极限制没有按期限内为之的话，你只会对这个发票人丧失前手而丧失追索权而已，只对那个发票丧失追索权而已。所以就是看这个谁做约定，如果你违反那个约定，就该对该约定之前手丧失追索权。好，回到讲义43页，那我们第5点承兑之提示期间呢，跟同学说明。接下来看一下承兑的延期哦，也就是说，如果付款人他要承兑的时候，他有没有其他考虑的期限？也就是支票就向付款人请求承兑，付款人一定要马上就答应或是拒绝吗？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票据法，我们的票据法呢48条的规定，48条。48条就告诉你， 付款人在持票人请求承兑时的请期延期为之，但以三日为限。所以它是有个考虑期限，它是有给付款人一个考虑的期限。所以48条的票据法里面是规定的一个立法主义，叫做考虑期限主义。它是可以说，哎，你不用呢，立刻就回答我，你可以呢延长3天，以这3天后之后你再做一个回复。这是叫做考虑期限主义哦。那考虑期限主义的相对的立法律叫做即时承兑主义，这叫即时承兑主义。有外国立法律是考虑一种即时承兑主义，就是你一旦为承兑的提示，付款立刻就要说回复要不要承兑，承兑与否，这叫做即时承兑主义。那我国是一个考虑期限主义，也就是让这个付款人呢，他要不要承兑一个相当的期限来做个考量。好，另外讲一次事业呢，叫做承兑撤回啊，这是票据法51条，那个其实在我们在讲发票行为的性质的时候，票据行为的性质的时候就看过这个法条51条。那51条部分呢，带同学看一下。51条呢，说付款人虽在汇票上签名承兑，但是未将汇票交还于持票人以前，仍得请其撤销其承兑。这个撤销，其实学者他们都认为说是误解嘛，就是撤回的意思哦。也就是说，这时候你还没有交付给持票人，所以他的承兑的意思表示生效没，还没有生效，所以他是可以用撤回的方式来把他的这个承兑还没生效意思呢撤回掉。好，就是这51条。接下来讲一下4页这个期刊补充呢，是梁永贤老师的文章，然后这个非常的简单，那就请同学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我就不多说不介绍。接下来我们看讲一下45页，参加承兑这个部分。那参加承兑这个部分呢，其实它会牵连到这个承兑的一个概念。可是我们一开始在印象课的时候呢，这个就讲汇票法律关系的时候呢，只是指定付款人，所以付款人的票据责任必须透过乙来请求 A 是否承兑。那如果一旦 A 承兑的话，变成负债文，这个就没有问题了。这时候呢，预备付款其实也没有什么派上用场的机会。可是通常会有预备付款派上的机会，就是因为付款人他拒绝承兑。一旦拒绝承兑呢，他就可以开始展开期限追索。所以这时候开始展开期限追索，会破坏呢甲这个发票行为就是。法律关系里面的信用性，可能甲时间关都还没有准备好，因此呢，甲按照26条呢，他就准备预备付款人指定，之后可能在发票的时候就预想到这种状况，他会做一个预备付款的指定。那一旦预备付款人指定之后呢，只要付款人拒绝承兑，如果 A 呢，他一旦拒绝承兑。马上跑出来呢，就会是一个提前追索的现象。这个时候按照票据法53条，预备付款就可以跳出来来做一个参加承兑。那在作为参加承兑之后呢，按照56条，持票人就不可以再行使追索权。那按照57条，那预备付款人一旦参加承兑，他在持票人到期不获付款的时候呢，他可以呢跳出来要来做一个偿还责任的给付。对，这几个比较重要的法条就是这样子而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的内容。53条第一项，53条第一项，他说持票人在到期日前的行使追索权，会向他指定预备付款人者的请求其为参加承兑。你把这个到期日前的行使追索权把它划定起来，他告诉你行使的期间了，有没有？提前追索的时候，也就是85条第二项，那考试最常考的是拒绝承兑时哦，也就是到期前的行使追索权时，85条第二项。 报告上指定有预备付款人的请求即为参加承兑。那法条文义53条第一项，他说得字，对不对？可是其实实务和学者见解认为说，不应该是得字，应该改成应字。也就是说，一旦有指定的持票人，就应该跑去向预备付款人请求参加承兑，并不是一个得字而已。也就是说，不是说持票人可不可以有一个自由决定的空间？那如果让持票人有自由决定空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完全的阻止提前追索的这样子现象嘛。所以这法律规定应该是改成应字为宜。然后再来看第二项，除预备付款与票据债务人外，不论何人经持票人同意，得以票据债务中一人为被参加人而为参加承兑。这个叫做任意的参加承兑，一项叫做当然的参加承兑。任意的参加承兑就是说，哎，我还可以在这个预备付款跟票据债务人之外，去找其他的朋友来做一个参加承兑的行为。然后在56条，持票人允许参加承兑后，不得在到期日前行使追索权。啊，就是完全就阻止他那个提前追索的这个现象。然后再是57条，付款人或是担当付款人不于第69条跟70条所定的期限内付款时，参加承兑人应支付第97条所定金额之责，这叫做参加承兑人的偿还责任啊，偿还责任。那其实这个法条是告诉你说呢，其实参加承兑人呢，也就是说预备付款人在参加承兑，他并不是说到期截止他马上就要付款，到期截止之后，应该是持票人先去跑去向付款人或是担当付款人先去请求，一旦担当付款人跟付款人他拒绝付款之后，这个预备付款人，这个参加承兑人才有跳出来偿还责任这个必要，也就是他负的是第二件责任，这个偿还责任，他概念在这边是这个57条这个部分。然后了解之后，法条文义之后，直接看讲义45页的部分哦。第一个讲的是异议哦，异议呢，他讲到说呢，是为了阻止持票人提前追索或保护特定票据债务之利益呢，由预备付款人或是票据债务以外之第三人加入票据关系所为的附属票据行为，所以它也是一个票据行为的一个概念。那这个部分的话，预备付款人跟票据债务以外之第三人呢，其实就是接着要看到这个参加承兑的资格哦。预备付款这个部分，其实它就是当然的参加承兑。那票据债务以外第三人呢，就是任意的参加承兑哦。那在这个括号二的部分，第二点括号二的部分要稍微留意一下，是说呢，票据债务以外的第三人呢，该第三人的指定必须要经过持票人的同意，必须经过持票人的同意哦。那预备付款呢，就不需要经过持票人的同意。那为什么呢？那因为是说呢，在这个票据债务以外第三人，任意第三人跳进来，就可能会让这个持票人他没有办法现实的可以展开提前追索嘛。那这样可能对于持票人的利益是有所妨碍的，因为有可能随便一个啊，就是一个第三的人跳进来的话，这个他可能也没什么信用性，或者说他资历够不足的话，到时候就会损害了持票人呢他及时行使提前追索的这样子的权利。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是个任意的第三人要跳进来，必须要得到持票人同意哦，以避免他的权限呢暂时说他追索提前追索的机会。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点，参加承兑之效力。那在效力部分要分为对参加承兑人来讲有个通知义务跟偿还义务哦。那通知义务的这边讲的是票据法55条第一项。55条第一项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其实它是在讲说，哎，你是一个自动参加承兑的人，如果是个自动参加承兑的话，你要必须通知这个被参加者。所以来看一下55条第一项。55条第一项说，参加人非被参加人之委托而为参加者， 应于参加后四日内将参加事由通知被参加人，参加人代为前向通知因而发生之损害时，应负赔偿责任。也就是他的参加行为呢，并不是受托，他是非常见义勇为自己跳进去的。那你如果你自动参加的话，你至少要通知被你参加那个人吧，要通知他，让他知道说，哦，我现在已经帮你做一个参加成对的行为。如果呢，直接来向你为这个付款请求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拒绝。因为我现在把你做一个参加成对了，如果付款支票人还是向你为一个提前追索的话呢，你就会跟他讲说，哎，已经有人跳出来帮我为了一个参加成对，你现在不可以行使提前追索了，所以就会有一个通知事由的一个义务产生，就是55条第一项。然后再来看讲义45页，45页第二个就是偿还责任，就是跳到57条，参加成对人的话之后到期日这个部分，如果支票人没有办法拿到款项，他必须要套出来这个偿还责任的支付哦。然后现在第二个，对于支票人来讲，就最重要的效果就是56条，实施提前追索，刚才讲过了。然后再来第三个，对于被参加成对人及其前手这个部分呢，票据法56条第二项告诉你，他还是可以呢为参加成对。你可以看一下45页的这个票据法第56条第二项，他讲到说，被参加人及其前手，能得于参加成对后向支票人支付第97条所定的金额，请其交出汇票跟做成拒绝证书。这个也不难想象，也就是说已经有人去做一个参加成对行为没有错，可是呢付款人或是这个付款人或是这个前手，也就是说被参加或是他前手或是甚至是付款人，他也都可以呢先跳出来说，虽然已经有人去做个参加成对，那我仍然要支付这些97条金额。那理由在于说，如果你越晚去支付的话，你被追索的金额会越来越大，你被支付的金额会越来越大，所以他可能避免这种状况的产生，就会说，虽然已经有人做参加成对，那我也要立即的可以跳出来说，我允许他现在就来支付他的款项，来消灭他的债务。然后接下来讲义46页。这是一个期刊补充，但是期刊补充的这个部分呢，先请你看一下这个文章内容，然后我写下反说，这是王志成老师的一个见解。然后我们看题目，他说甲呢为了支付乙货款，然后签发以物为付款之原期汇票交付给乙。乙呢，于收受汇票之后呢，就背书转让给丙。乙呢，并记载己为预备付款人。其后丙呢，再背书转让给丁。第一小题问你说，如果持票人丁呢，在向戊提示票据请求成对前，把这个前字圈起来，他在于持票人提示成对前呢，就已经接受己的参加成对，那这样的效果如何？刚刚我们说过啊，参加成对的效力什么时候还可以？十点是什么时候还可以为止？53条告诉你是提前追索的时候嘛。那本题呢，他现在就告诉你说，他还没有问他要不要参加，还没有问付款要不要来成对。那付款还没问他要不要来成对的时候，一定是付款人有没有拒绝成对都不知道的状况，也就是还没有构成提前追索的状况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你这个预备付款人去参加成对了。那这样子的效果如何？这只是讲一个概念就好了。王志成老师在这边他认为说呢，这个时候呢，虽然53条规定必须要在提前追索时，但是他也认为说呢，如果己呢他预先来参加成对的话，那这个效力并不是说绝对的无效。只要到最后呢，戊呢这个付款人真的拒绝成对，然后构成了提前追索的现象的时候，之前的这个效力就会从构成提前追索现象开始向将来发生。他还是认为说，我们不要当然就绝对说他这个参加成对效力是据实无效，他不是绝对无效，他只要事后构成提前追索的效果的话，也可以在当然发生参加成对的效力。那一旦当然发生的话呢，支票就不可以再行使提前追索了。这些老师就是把53条这个部分呢，时间点呢，他解释上说要放宽一点，他认为事后构成也可以，但从事后构成这个想法呢，是认为也可以发生参加成对的效力，以避免说这整个法律关系里面呢，没有人是来参加成对，而造成提前追索会破坏发票人信用性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讲义46页，括号一哦，即为参加成对之效力如何的第一点哦。依票据法53条之文义呢，参加成对人虽以持票得为提前追求为前提要件，但解释上如果构成提前得为提前追求之要件前已誉为参加成对者，就像是本题他认为说不应该当然解释为效，他必须在具备提前追求之要件的时候仍然可以发生参加成对之效力，他的这个解释点就是这个样子，那也就是这个期刊补充里面比较重要的内涵。其他那个第二小题呢，就是单纯在讲票据法56条这个效果而已哦，那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第6章，保证的这个部分哦，保证的这个部分，保证的那个部分呢，考点呢，其实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保证的这个责任这一块，尤其是主债务无效的时候，你在为他为保证的话，你要准备记得这个适用，那适用状况要如何？那这个部分呢，李静老师有一些他比较特殊的见解，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跟他们说明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基本的定义的部分，讲义47页第一点意义哦，也就是票据债务人以外第三人为担保票据债务之履行所为的附属票据行为。那再次强调，保证话只有哪两种票据上才有，就只有汇票跟本票，因为它有到期日制度的设计，所以呢，它有这个保证制度的需要来增加它的票据担保的履行哦。所以如果你在支票上准用保是记载保证的字样的话呢，就是按照票据法12条不生票据法上之效力哦，这个部分要稍微留意。然后再来第二个种类的部分哦，分为全部保证跟一部保证哦。那全部保证这个部分就叫票据金额全部为之嘛，那一部保证就是部分为之哦。票据法63条规定是可以的，63条说保证则就汇票金额的一部分为之。所以刚才那个图呢，继续画下去，我们刚才不是说一部成对可不可以？47条认为可以嘛，只要得到持票同意就可以，可不可以不参加成对？不可以。可是现在问到说可不可以不保证？可以。这个94年律师有考过这样的题型。然后再来是单独保证跟共同保证一个类型哦。那单独保证就是只有一个保证人嘛，那共同保证就是两个以上共同为保证行为啊，就是按照票据法62条，我们说两人以上为保证时，均应负连带责任啊，均负连带负责。那这连带负责其实就是票据法第5条第二项这个连带责任的概念是一样的，从这个出发点去想就好了。那接下来第三个。保证人的责任，保证责任的这个体系，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是通缩的体系哦。通缩体系其实它就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就是保证人呢债务有效时的责任，第二个讲的是被保证人债务无效时的责任哦。那有效时的责任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用谈论到保证债务独立性与否的问题哦。也就是说，比如甲发票给乙，然后丙呢？被甲为保证行为，那如果甲的发票行为有效的话，那这个重点呢，其实就是放在说，丙这个保证责任的范围如何界定嘛，是不是跟甲的发票行为是一样还是一致？他讨论就在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可以透过呢，票据法61条第一项得到答案。61条第一项讲到什么？保证人与被保证人是负同一责任。那这个负同一责任的部分呢？告诉你，它就是保证债务，就会有一种从属性的效果。也就是保证它的范围、数额、时效的计算这些呢，通通跟主债务人，也就是这个被保证债务人是一样的。你看讲义47页，要去保证之从属性哦，也就是它要从属于主债务。那第一个呢，讲到是票据债务种类相同，那你就是看说你为谁保证。如果你是为承兑人保证的话，那你负的就是主债务责任。可是如果你像是这个，如果你是一个本票的，如果是汇票好了，如果是汇票发票人的话，你为他为保证，你负的就是这个偿还义务人的责任。就是看你这个责任类型的话，也是从这个从属性哦，从主债务来认定。再来第二个数量相同，也就是金额啦，看他签发多少，如果签发10万元的票据金额的话呢，被保证债务就是10万元哦。然后再来就是顺序相同哦，顺序相同呢，其实是在讲一个民法上一个概念， 民法上其实保证债务是一个同属债务嘛，通常就是有一个先诉抗辩权，必须说主债务财产去强制执行无效果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向保证人要。可是票据法上有这样过规定吗？没有，票据法上并没有什么先诉抗辩权的这样子意思哦。那这个部分呢，你可以从一个法条看得出来哦，96条嘛，96条的时候呢。96条的第一项就讲说，这些债务人，像是发票人、财政人、被书人跟其他票据债务人，像是保证人，他们通通都要负责连带责任。然后第二项就告诉你，持票人的不依负担债务之先后，对于前项债务之一人或数人呢，或全体行使追索权。也就是说，这时候持票人他要找谁去要这些钱呢？他是没有时间上先后的顺序。凭他自由，看他找谁都可以。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在追索权的行使上呢，他不一定要先去向这个发票人要，然后才能去向保证人要，他并没有这样子，就是先诉抗辩权这样子的作用存在。然后另外呢，第四个讲到是时效相同，时效就是以被保证人为准哦，看这个被保证人为准的这个部分哦。如果像是汇票的发票的话，时效是一年，那保证人的时效一样就是一年。但是这是时效的期间哦，可是就效力个别哦，也就是说时效不可终端，没有其他停止事由的话，都是要个别认定的。必须是持票人有真的去向保证人呢为付款之提示有请求，你才可以中断保证人的时效的请求。那如果呢？只要他只是向发票人请求提示的话，会中断保证人的时效效力吗？并不会，他讲的就是效力个别的这种状态。好，以上就讲的是被保证债务有效时，我们讲那个从属性的认定。接下来第二点呢，就讲的是被保证人的债务无效时的责任。那无效时的责任呢，比如说就像黑板上这样，如果假发票给乙。假的发票行为呢有无效的事由，那被保证债务这个效果如何呢？其实就是要看它可不可以发生独立性。它探讨的部分呢就不再是同属性了，变成就是独立性的概念。那我们就想，如果这个在探讨一个独立性的概念的时候呢，保证债务怎样还可以发生独立的效力？票据法61条第二项可以告诉你，必须它前行为就是主债务无效的原因，是因为实质要件欠缺，或是交付要件欠缺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独立性的这样子概念。那你这个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如果是一个情势要件的欠缺而导致无效的话呢，那其实这个票据外观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样就没有什么保障票据交易安全这个必要，也就没有独立性的适用。所以在61条第二项里面很开明告诉你，就是说呢，票据如果前行为，也就是这个被保证债务的行为是因为方式的欠缺的话呢，它是不在此。它是没有呢独立性原则的适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61条的第二项。61条第二项告诉你，被保证之债务纵为无效，保证人能负担其义务，也代表说保证债务仍然有效，这是前段在讲独立性原则的问题。第二段书呢，他看到被保证之债务因方式之欠缺而无效的不在此限。所以在方式欠缺而无效的不在此限，是你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那方式其实是讲形式要件的欠缺。那这个部分呢，实务其实它就是非常朝着61条第二项的文义上的解释，认为只要是保证行为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呢，它的前提呢必须是被保证债务仅是欠缺实质要件跟交付要件欠缺无效。如果它是因为方式欠缺而导致无效的话，被保证债务就没有独立性原则适用，那完全就是参考61条第二项的法条文义。那讲义48页第4点， 保证人之权利哦。保证人权利说他当拆账被清偿之后，他被追收他清偿债务之后，他也是可以呢，取得一致票的同意向前手呢继续行使追索权。那只是在票据法64条还有各个特别的规范，就说你不是适用66条第四项，64条是即被保证这个章节里面就规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64条在讲保证人清偿债务后的行使支票对承兑人被保证其前手之追索权，也就是他等于说他取得与支票的同一地位呢，可以向其他前手继续行使哦。那只是64条有做自己文艺的规范，不需再适用66条第四项。那以上四点呢，就是一般的保证概念的介绍，也就是通说呢，就差不多谈到这个部分而已哦。通说这个，那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5:30再下课好了。我们就把于先生老师这个部分呢，我们把它稍微做整理哦。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于先生老师的想法。刚才通说呢，在保证债务的独立性和从属性，就完全只是看说被保债务有效还是无效嘛。如果被保证债务有效的话，讨论它的从属性；被保证债务无效的时候，才讨论它的独立性。然后再看说，它无效是有自愿行使要件欠缺，还是行使要件欠缺，还是交付要件欠缺，来认定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嘛。那可是李先生老师在讲这个保证债务的时候，他认为票据保证呢，其实它本质上呢，只有一种性质。不是独立性就是重复性，所以你应该要去认定它的本质到底为何。所以第一点，老师就可以来探讨。它的保证本质，它的性质上到底是重复性还是独立性啊？所以老师觉得你要先确定它到底是哪种性质。之后你再去看说，接下来在票据在被保证债务无效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去运用？所以你性质上你要先抓住。那李老师的想法认为，票据保证的本质就是它的性质呢，他是认为是采取一个从属性的看法。它的本质和性质就是跟民法上的保证债务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从属性的看法。那这个也不难想象，因为他认为说，像是我国是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力，票据法没有规范的事项，应该回到民法去看。但民法的话，在票据这个民法在保证这一块呢，它就是一个从属性的一个概念嘛。如果是主债务无效的话呢，保证债务也随之无效，它是一个从属性的概念。所以呢，在李先生老师认为说，票据保证本质呢，也是一个从属性的概念。那既然是一个从属性的概念之后，你先定性之后，老师就开始讲。那你可以把这个票据法这个从属性的概念完全适用在票据法上吗？你这完全适用在票据法上，你会不会有妨碍交易安全？如果会妨碍交易安全的话呢，那我们就可能要把它的本质把它限制住，然后导引出有独立性原则的出现。老师是要这样去探讨，所以呢，你就可以去想，假设甲呢发票给乙，然后甲的发票无效事由。然后丙呢为甲的发票行为为保证，如果呢这个从属性的概念的话，你全部通通适用在票据保证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要甲的发票行为无效，那丙的保证行为也会随之无效。那可是因为甲的发票无效的理由很多啊，那如果全部都适用这个从属性的概念的话，不是很容易导致票据的交易安全无法做一个防范，无法保障。所以老师认为说，我们这时候从交易安全的顾虑这部分呢，应该去限制从属性的本质，限制它的本质。然后呢，找出有独立性的概念。在为了保障交易安全的情况之下，应该去限制保证票据保证从属性的本质，然后导入出有个独立性的概念出来。那什么情况之下有交易安全的考量必要？就是在甲发票行为它的无效事由是因为欠缺实质，跟交付 要件的情况之下，就有保障的必要嘛，对不对？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欠缺实质跟交付要件的话，直跳人或是保证人他从外观上根本就无法得知。那如果你这时候还有重复性的适用的话，那您会连带使呢保证跳具保证债务或是这个债务的无效而随之无效。那这样子对于呢直跳人来讲，下一批财产人来讲事故不公平，而只会遭受一些意外的损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只有跟欠缺实质要件跟交付要件之外，才有交易安全的保障必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要限制它的本质，然后导致出它的独立性的概念出来。那这种情况之下，票据保证也可以呢独自发生它的效力，然后独自要对于持票人负票据责任。所以呢，这个时候的情况之下呢，票据法里面的61条。第61条第二项的本文，61条第二项的本文就相当的重要了，必须有这样子的规定出来，你才可以限制它的本质，然后保住它有个独立性的原则嘛。因为如果你没有61条第二项之规定的话，票据保证债务就跟民法上一样，主债务无效。保证债务也会随之无效，就是因为有61条第二项的本文告诉你说，纵被保证债务无效，保证债务也可以独自发生效力嘛。所以61条第二项呢，在李清贤老师的想法里面，它就会是一个必要的例外规定。必要或是特别的例外规定，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导致票据保证它有一个独立性的概念出来。以上了解之后，我们看讲义48页，括号一的票据保证的本质就是从属性。那你直接看第二点。第二点呢，说票据法61条第二项关于票据债务之独立性之规定，是唯一限制票据保证债务从属性之必要例外规定。你把这个必要例外规定把它划线起来，就说非要有这个条文不可。如果没有这个条文的话，票据保证的本质就是从属性，那就会有碍于交易安全，所以必须有这个规定。然后再来第三个。票据保证独立性之规定是为了信赖保证有效之票据取得人所做的特别例外规定，有没有？特别例外规定，所以仅限于实质要件跟交付要件欠缺之场合，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呢保护交易安全的必要。如果只是形式要件有所欠缺，则维持它从属性的本质，保证债务也会呢因此而无效。那以上就是李清贤老师就票据保证的那个本质的一个理念哦。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讲义48页括号二，票据法第61条第二项跟11条第二项之间的关联性。11条第二项我们讲过，在李清贤老师的体系上，它也是一个独立性的法条，它在宣示刑事要件欠缺，前行为因刑事要件欠缺，后行为也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的一个宣示性的法条嘛。那61条讲的是说，限制从属性，限制保证债务的从属性，让它引导出一个独立性的必要例外规范。那这两个法条之间的关联性又如何？讲义49页，我们从这个题目这个案例来做探讨。那也是先请你看看这个看题目内容，然后各自去分析说呢，那个直票人丁对甲乙丙他的权利为何，请求权的基础又为何。那今天呢，甲呢先发一纸票据给乙，然后欠缺刑事要件了。然后乙拿到票据之后呢，他补充记载再背书给丁，那顺便呢请丙呢为甲为保证行为，票据保证行为。那就以上这样的状况，丁向乙向甲向丙，可不可以请求行使票据权利？那其实他的权利基础又为何？那是这个简单的案例题哦。那这个部分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好了。 在丁对于甲这个部分，他其实要件有所欠缺。那如果他丁是一个善意取得让票据之人的情况之下，他对于甲这个刑事要件所侵权这个票据行为，他可不可以要求甲负责？原则上，甲侵权刑事要件按照11条第一项本文无效嘛。那可是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丁跟他取得这张票据的时候已经具备了刑事要件了，那他是善意取得这张已经具备刑事要件的一张票据，那通通说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知道哈？11条第二项，对。那李建天老师呢？刑事要件有所欠缺，这边就有一个无效的效果。那遇到一个善意的第三人的时候，就无效那一段，老师用什么理论基础？对啊，刑事法理论嘛，对，这个没有问题。接下来丁对于乙耶，丁对于乙可不可以请求乙能负票据责任？就是看乙的这个背书行为的效果如何嘛，对。你的这个背书行为效果如何，就要看说可有没有独立性原则适用，可不可以独自发生效力哦。以前行为做个脱钩，那在通缩的情况之下，你可不可以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不行，因为它没有具备基本刑事要件，前行为没有具备基本刑事要件，所以这情况下呢，它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那李建天老师哎，丁对乙的部分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有独立性原则适用，而且适用法表示11条第二项嘛，哦，没有问题。那接下来丁对于丙呢？丁对于丙的这个部分，通缩实务会怎么想？他其实要件欠缺啊，所以没有什么法条。刚才讲到嘛，62条第二项的三书方式欠缺，不在此限，排除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好。所以这时候没有独立性原则适用，所以呢，对于丙呢，按照同一情况之下，他是不负保证责任的。可是，在李清贤老师的想法里面，他觉得这个时候有法条竞合的问题。你可以想出来有哪几个法条吗？有两个法条，第一个也是跟通说一样嘛，有62条第二项但书，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所以呢，丙呢？不负责。那另外一个法条是什么？对，11条第二项，因为这个时候乙也把这个刑事要件已经补充记载了，丙他在违背书行为的时候，刑事要件记载没有？记载完毕了，而且交付出去了嘛，所以他的这个在为交付，然后违背保证行为之后，交付出去之后，他的刑事要件都已经具备了。所以它就是11条第二项李建天老师所口中的，就是在违票据行为已具备刑事要件之债务人嘛，对不对？所以它是11条第二项也符合。那如果符合11条第二项的话，丙要不要负责？丙就要负责啊！他对于善意取得当票据之人呢，他不可以说原票据以欠缺刑事要件为由来拒绝付款嘛，所以他也要负责。那这样就会有一个冲突的这个状况哦。那这个冲突状况之下怎么做解决？哎，这11月27号下午1:40有这个律师的版手要来做一个经验分享，好，啊告知了哈，过了吗？ 过了， 哎，过了，好，要卡掉。那有问题吗？哦，对哈。那这个法条有这个冲突的这种状况之下，就是想说怎么去解释它嘛。那我们刚才讲过了，62条第二项但书，它是什么样的规定？它是一个必要的例外规定，对不对？它是个必要，而且呢，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那11条第二项呢？它在于独立性的法条里面，它就只是一个一般规定而已。这就是刚才所讲的62条第二项，我们刚才叫你把那个划线划起来嘛，就告诉它是个唯一必要的例外规定。它没有做这样子规定的话呢，我们票据保证呢，它就变成是一个从属性，就是因为它有61条这样子规定。哎，61条啊， 只是61条这样的规定呢，它才会呢限制票据保证的这个成熟的本质，导致出有个独立性的原则出来，所以它还是一个必要的例外规定。那只是考虑说在刑事要件有所欠缺的这个状况之下，没有交易安全的考量而排除适用之，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是特别，一个是一般，当然只适用61条第二项但书，所以这时候丙呢就不负责任了，不负保证责任。那89年司法官第二题呢，就是在考刚才上面所述的一个见解哦，那你回去稍微参酌就好了，题目完全一样。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讲义50页，票据保证与人的抗辩这个部分。那也是先请你看一下91年辅大这个题目，然后我写一下板书，然后把这个题目结束掉，我们再来休息。好，我们看题目内容啊，讲91年辅大，他说甲呢因支付买卖价金而签发一纸本票予乙 ，A 呢于票据上记载为甲保证并签名，之后甲呢因乙呢未依约交付买卖交易物而对乙解除买卖契约，有个人的抗辩事由产生，试问说这个保证人 A 可不可以用甲乙之间买卖契约乙解除这个人的抗辩事由，拒绝对乙给付票款？这图画起来是这样，如果甲乙之间呢有个原因关系的抗辩事由，然后 A 呢他做一个保证行为，对票据保证，现在乙呢去向 A 为请求负票据责任的时候， A 可不可以举出甲的这个人的抗辩事由来拒绝付款？那通说的想法很简单，他会认为说，票据保证本身就是票据行为啊，那票据行为我们一旦他独自成立生效之后呢，基于这个原因关系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无因性的关联性哦，而且人的抗辩事由是一种个别性的这种态度，一向认为抗辩事由都只有在甲乙之间发生，那只有甲乙之间的人才可以做个主张，所以 A 是不可以呢沿用他人的抗辩事由来拒绝给付哦。所以通说下来的想法都是一样，他认为说票据保证呢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票据法律行为哦，所以要把它分别就原因关系来做认定啊，不可以呢随意援引他人的事由，坚守呢跟抗辩事由个别性的这种想法哦，属人性的想法。那李金泽老师在这一块呢，他就有一个思考的这个见解哦。李金泽老师认为，如果呢你不让 A 去主张甲乙之间这些抗辩事由的话，那你就会导致法律关系的复杂化，因为如果你不能让 A 来做甲的抗辩事由主张，那势必你去向 A 来请求的时候 ，A 没有办法拒绝嘛。那 A 没有办法拒绝，他偿还票款之后，按照64条，他又可以向前手，也就是这个发票人来请求支付票款。然后发票给他之后呢，发票最后再用民法上不当得利再去向乙要回来，那不就是开展了好几个诉讼关系吗？法律关系就因此复杂化。他说，为了避免法律关系的复杂化呢，我们应该要让这个 A 可以主张甲的抗辩事由哈。第一个原因，避免法律关系复杂化。那在第二个理由在，他是认为说，A 既然是为甲为保证啊，那我们应该让甲跟保证人的利害关系应该要一致，利益关系应该要一致啊。而且呢，我们认为呢，票据保证的本质就是从属性，它本质就是从属性。那既然本质是从属性的话呢，应该回到民法，民法它有规定嘛，保证人的就是被保证人之债务的抗辩事由呢，保证人都可以主张之啊，民法149条规范这个部分。所以呢，基于保证债务从属性的本质，就是认为被保证人债务的抗辩事由，保证人也可以主张。所以老师跟李天老师的想法就有两点哦，可以主张。第一个呢，避免法律关系复杂化；第二个呢，应该要让保证人跟被保证人的利害关系一致，因为保证债务是一个从属性的概念。那回去可以看一下民法742条，742条告诉你，主债务所有的抗辩事由呢，保证人都可以主张之哦。好，这就是91年辅大的这个题目的部分啊，详细内容请回家自己参酌。那我们先休息1个小时，我们等下6:30来上课。那上课结束的时间是整本上完了，好，就这样。